气氛。林郑月娥话：只要稍为留意，唔难察觉呢啲人都系反中央、反政府嘅活跃分子。即使面对同市民健康息息相关嘅公共卫生议题，都唔放过任何制造事端同挑起矛盾嘅机会。港澳办同中联办亦都指责有反中乱港分子污蔑内地援港抗疫措施。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上午五时，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喺上午五时，强台风比沙克集结喺北纬21.4度、东经12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东部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为西沙，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嘅6:08啦。而家你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生效啦。咁啊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啊今天咧就系2020年嘅8月31号。咁啊眨下眼啦，咁啊2020年咧咁啊多事之秋啦，系咪先？咁啊都已经去到8月份啦，啊最后一日啦。咁啊，明天咧就系呢一个嘅9月嚟嘅，咁啊希望咧所有嘢啊喺转咗一个新嘅月份嘅时候，希望有一个新嘅气象咧，咁就好啦吓。今天咧就系农历嘅7月13嚟嘅，咁啊而家28度，相对湿度80%啊，酷热天气警告咁啊生效紧嘅。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喺星期一嘅早上，大家都要加油啊！ 晨光每日一格。 8月31号嘅时候，可能我哋个心入边仍然觉得，唉，个人仲有啲懒惰嘅感觉。星期一啊嘛，但我哋都要经常保持住警醒。呢、这个警醒系要唤起我哋心入边嘅每一颗嘅斗志同埋热情，对我哋嘅工作要有喜爱嘅感觉，我哋先至会做得好噶。好多人都会话到啊，从来咧都唔会话好相信命运。我自己的睇法咧，就系命运咧，即系会佢哋都有安排嘅。不过咧，就安排一啲即系谂住虚度人生嘅人，佢哋为佢哋安排咗一啲好普通，可能佢哋唔中意嘅生活。但系只要你凭住一双手，好好地干劲嘅话，其实命运亦都会俾你嘅积极，俾你嘅热情所感动，让你有足够嘅空间同埋机会发展自己想发展嘅事情。所以一双手好好地干劲，先至系我哋做人一个最好嘅方法。 黑暗如何蚕食了光？已暴风怎么度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晴气朗，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凌晨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渗汗，没法子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谁幸福听金币再碰撞，我想听一次先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即使早已生于闭墟，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阵容极单薄，拒绝沉睡，挥之不去再争取，淋着最壮观的雨水， 双手可以不求人和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你风吹，云雾会散开，清澈干脆。 一首嘅歌曲，佢系嚟自 Phil 林奕康嘅《一双手》。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而家天气咧，好多时都会非常之猛烈啊！讲紧嗰个猛烈系太阳。晒落嚟咧，即系有一种哇好热好兴嘅感觉。如果冇做好防晒，就好容易会晒伤，而且咧仲有机会引发一种叫做光敏感。原来有人咧系会对光产生敏感嘅，到底系啲乜嘢事嚟嘅咧？光敏感同埋晒伤嘅初期症状咧好相似噶，咁但系光敏感可能咧就会有红疹，同埋咧就系水泡等等嘅症状。有一种咧叫做多形性日光疹，系啲乜嘢嚟嘅咧？最常见的就是光敏感性皮肤病，就是讲紧头先嗰个多形性日光疹，发生咧就相当迅速噶，只要30分钟暴晒之后，从我哋嘅面部、手臂、颈部去到胸前嘅 V 型区域，亦都会出现一啲嘅疹噶，啊，仲有红斑添，甚至乎就系一大块一大块咧就脱皮啊，或者系啲小水泡。少数人咧更加犀利嘅咧就会有一种咧就系好特别嘅红疹添，对阳光过敏嘅人啊，不一定咧晒到太阳就会立刻病发噶，而系曾经长期暴晒喺阳光底下，有啲人啊晒30分钟之后就会发作，有一啲咧就可能晒几个钟，或者咧就系几日后先至会发作，所以就算譬如好似我咁啦，我系一个行山嘅爱好者嚟嘅，可能我连续一日连续两日参加比赛嘅都系行山嘅，都冇嘢啦，不以为自己冇事。但有机会原来可能我晒足四五日之后就会出现呢一个嘅问题啦。当我病发嘅时候啦，咁有啲就可能几个钟或者几日先发作啦。但系呢个症状咧就可能会令到我日后咧一晒到太阳就好容易会出现呢一个嘅问题啦。好啦，系啲乜嘢人容易患上咧？多形性嘅日光疹啊，病理嘅呢一个嘅方向或者原因都仲未系完全系掌握得到嘅，只系知道咧就系同体质或者系高度有关。多形性日光疹多数发生喺譬如系20岁以上皮肤偏白嘅女性身上边，容易喺晒太阳之后引发一种过敏嘅症状。每一年大概咧就3月去到10月咧系病发嘅高峰期嚟噶，之后咧就会慢慢咧就趋向缓和噶啦噃。好啦，咁点样辨别汗疹同埋日光疹呢？其实暴晒在阳光底下通常都会出现就是流汗的症状，而引发就是汗疹的，和日光疹非常不一样，日光疹就是日晒造成的，所以症状发生就可以是说晒到太阳的位置，例如是颈、上臂、我们的领的位置，但特别的就是面部比较少就是过敏的症状。食物又会不会有影响呢？部分食物或者药物含有咧就系感光物质，例如咧就系柠檬啊、金骨啊、葡萄柚、九层塔、芹菜等等啊。就如果早前啊，即系非常之热门嘅一个叫柠檬手啦，都系噶。进食或者接触到皮肤之后咧，原来有机会令到皮肤比较上容易咧系吸收紫外线。经过阳光照射之后，皮肤就会局部出现咧就系红疹，或者变红变黑，咁啊患处咧就会有啲硬系觉得好痕嘅感觉啦，有啲痛痛地嘅感觉噶。好啦，出疹嘅时候应该点样处理呢？其实咧，即系当你出现呢一个问题啊，咁啊变咗出门嘅时候，最好咧都系戴翻啲阔边帽啊吓，咁啊着有领，而且咧就质地咧就比较上舒服嘅长袖衣物。咁啊手背咧，咁啊有阵时有啲人真系需要咧，就譬如搽多啲防水防晒嘅物品啦，仲有咧就系戴手套。咁啊由于啊患者大部分咧都系对叫做 UVA 係呢一種嘅紫外線咧就係過敏嘅，咁所以防曬用品應該特別揀一啲係防 UVA 嘅產品。UVA 亦都會透過咧就係玻璃，即使咧就係身處室內，咁有機會咧都係拉翻嗰個窗簾咧，咁樣咧可能會係穩陣啲嘅。咧就早起身嘅雀仔有虫食啦，呢首歌曲啱啱调转啊，王然嘅歌曲《惹的鸟儿有虫吃》啊。 步伐就慢了，拖一下，秩序就坏了，推一下，定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 今日嘅天气咧，就系无论你系早起定系迟起嘅雀仔啊，咁啊有冇嘢食我就顾唔到咁多啦。咁啊，但系咧，大家就一定系会晒到太阳啊吓。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3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几日持续酷热，以及咧就风势微弱，局部地区亦都系有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紧嘅吓。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世界上面嘅好事的而且确系何其多。虽然我哋有阵时生活咧，可能因为自己面对住嘅一啲嘅困惑啊、艰难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呢个世界都系比较上灰。唔系嘅，其实呢个世界上都有好多咧正面嘅事情。教育局咧咁啊，早前咧就宣布9月开学咧就不能够咧就即系翻学面授课程啦。唔少嘅学生啊，叫做开学之后咧都仍然只能够咧就系网上学习。咁啊，但系亦都有唔少嘅基层学生咧就受到器材不足困扰嘅。啲最基本啦，咁啊要網上學習啊，咁啊梗係要有啲譬如平板或者電腦去幫手啦。喺其他同學使用電腦搖佢上學嘅時候，其實亦都有同學咧就係被逼啊喺細小嘅電話屏幕嗰度咧就係上堂，或者咧就係同時觀看直播或者閱讀教材。 一部電腦一個屏幕，其實可以話令到嗰個學習質素咧就變得非常之參差。基层学生冇办法应付得到咧，即系需要电脑嘅呢个所需啦。咁啊，有慈善团体咧就可以话非常之有心啦。咁啊，佢哋咧就帮助一众嘅基层学生。咁啊，有公司咧就联同国际十字路会啊，咁啊等等嘅非政府组织啦，从不同嘅企业啦、银行手上收集一啲旧嘅电脑，咁啊，然后咧就再加以翻新，更加咧就将呢啲嘅电脑转赠俾一啲难以负担电脑开支嘅基层家庭添。咁啊，香港咧就叫做国际大都会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譬如系学生。中六嘅学生啊，表示自己收到咧人生中第一部嘅电脑。咁啊，学生之间嘅贫富差距咧，其实亦都系相当之大嘅。咁啊，呢个都系我哋需要咧就好好地顾及啊，即系佢哋学习所需嘅一个问题啊吓。咁喺电脑化嘅时代啦，咁啊学习同电脑可以话嗰个密切度相当之大噶。而喺呢一种嘅情况底下，而家咧大家都系喺家居学习啦，需要电脑嘅情况咧就更加严重啦。电脑唔单止咧就应付学习嘅需要，咁其实啊，学生喺第日投身社会，去到各行各业嘅时间咧，点都会有机会咧就系接触到电脑嘅，即系就算系例如收银咁样，咁你其实都要电脑喺度嘟嘟嘟嘟嘟噶嘛，系咪？即系都要去到咧好好地摸熟咧，就系电脑嘅运作咧，咁先至可以令到你嘅工作咧就系做得好嘅。咁所以咧亦都有社会嘅团体咧就希望啊，可以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嗰度收集多啲嘅呢啲叫做旧嘅电脑，然后咧就好好地咧就将佢哋翻新，然后咧就送去俾嗰啲基层嘅学生噶。亦都有学生咧就话到受到呢、这、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啦，咁啊学习咧都要困喺屋企，咁啊冇电脑嘅问题已经困扰咗好多个月噶啦，咁啊今次咧亦都能够咧就系被获派啊一部咧就再叫再生电脑啦，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可以咧就快快脆脆咧就追翻嗰个进度。最紧要咧就系社会上都多啲有心嘅人可以帮助一啲咧就系有需要嘅朋友，咁啊世界就会好啲啦。只要相信啊！就算你而家系落雨嘅话，晴天一定会再降临，好嘅时候一定会再次嚟到我哋香港。 每次我看见你的脸，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次。静来看你已不知几遍，然而又会想看多少遍。晨读在路上，自关自不去。还幸你骤然出现，来用掉寂寞并改变一切，还为我教灰暗变做晴天，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生惊喜遇到你，每次你扑进臂弯内，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载。热情抱你已不知几遍，仍是觉得你最可爱。曾独在路上，在兜在转，曾亦觉倦和心乱，从来没预料能觅到温暖，还获你靠紧我共度甜酸，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像那些清新雨后 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的眼光，祈求日后天天准我到身旁，谁亦不可比你好看，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 许志安一首歌曲《雨后阳光》，再提下你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噶吓，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小白继续陪住你哋。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八三一太子站事件一周年，有网民号召寻日到旺角两个商场抗议，有市民聚集叫口号，大批警员其后进入商场，警告在场人士涉嫌违反限聚令，先后向22男7女发出告票。另外，警方话，寻晚九点起，有人在太子站对开聚集，涉嫌违反限聚令。警方警告他们停止聚集和立即离开，但人群拒绝听从，向四男三女发出告票。他们介乎19岁至61岁，其中一名61岁男子以及一名19岁女子分别涉嫌违反口罩令以及定额罚款公众地方洁净及阻碍条例，被警员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在行动中又拘捕一名18岁非华裔男子，涉嫌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他正是被扣留调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全美累计超过598万人确诊新型肺炎，18万多人死亡，继续是全球最多人染病和病死的国家。全国人口最多的加州新增近3700宗确诊个案，成为首个突破70万宗感染病例的州份。另外多间大学恢复面授课堂，其中阿拉巴马大学复课之后，累计超过1200名的学生和166名教职员确诊，校长形容个案上升情况不能接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表示，只要官员认为好处大于风险，他愿意绕过正常程序，在未完成第三阶段临床测试之前，有限度批准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但是只是紧急授权给某些人使用，而不是全面批准。地中海的难民潮持续，一艘载有近370名难民的渔船抵达意大利南佩杜萨岛。难民被带到一个收容中心，但是收容中心人数已经是最高容量的10倍。市长不满政府没有妥善处理难民问题，发起全岛大罢工。另外一艘载有20名难民的船只在意大利南部对开汽火起火，最少4人死亡，5人受伤。当局说船只的引擎首先起火，之后引发爆炸，伤者被送院救治，其中2人情况严重。联合国难民署说，今年头7个月试图横越地中海前往欧洲的难民超过14000人，较去年同期急增9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六个月噶。 晨光第一次，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早晨，各位听众，回到来6:35了，都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继续都有白猿浩小白在这里陪着你们的。28度的气温，今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着，大家都要留意着，天气有时热的时候多点饮水。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除了飲水之外，仲要留意埋呢一個喎。咁啊，本港嘅新型冠狀病毒持續大半年啦，衝擊各行各業。去到一啲咧，就係譬如係書展啊、大型嘅運動比賽，都要咧就不斷咁樣去到睇到佢延期。係啦，法國近日都宣布咧，就將美酒佳餚巡禮移師到去網上舉行。唔少人對此咁覺得到啊，點解咧？因为虚拟的展览不单止就没有气氛，参与者亦都难以就亲身试食试饮。有经营活动管理系统的初创公司负责人就表示，成本较低的线上展览原来就是未来的趋势来的。而对于就譬如美食节、工展会等等需要现场品尝的活动，越来越多就是主办方和地方的连锁店合作，等参加者可以先到便利店或者就连锁店取得就是食品的样品，再在线上参加简介或者一些会议，并且就预期最少就要到明年第三季线下展览才会就真真正正复苏。疫情底下，本港大大小小的展览活动需要延期或者取消，旅发局的叫做美酒佳餚亦都就去到网上，更加就会在令大家想怎样可以在网上试下呢。活动管理服务系统和网上平台公司就分享，也都分析这一类的叫做飲食展销会可以分为一个就叫做 B2B 或者 B2C 两大类。 B2B 即是什么呢？ Business to Business 的一个展会，即是商业对商业，和叫做与会者大多数都是熟悉产品细节的，会议主要都是洽谈生意的地方。而对于刚才另外一个叫做 B2C 是什么呢？就是 Business to Customer， 即是生意是对客人的活动，就好像工展会、食品酒类活动等等。他们留意到例如在一些叫做展会和地方连锁店将会有更多合作的趋势，刚才提过了。至于怎样确保网上参加者的一个叫做参与的程度呢，他们说到网上的展览活动虽然不能够完全代替参与者实际接触和互动，但是对于发布会、讲座等等信息发布的类型，其实转向线上也是大势所趋来的。一方面活动内容可以按照住需要不断就去到重播，令到资讯更加就较为广泛和流通。而且如果活动在外地举行，网上参与就亦都可以就免却了就是交通的时间。 另一方面线上签例都可以就记录参加者的行为数据，例如浏览的时间、用户的轨迹、点击的记录，再作分析，提升就是用户的体验，等他们可以在疫情过后有更加就是多不同的掌握的。如果真的要去到第三季才能够令到我们这些叫做展览就是复苏的话，那大家真的要想想计了。其实网叫做坊间也有一些软件已经包含了就是统筹报名叫做付款人流分析等等。自从冠状病毒出来之后出现了之后，也都令到我们很多不同的活动就需要就改革去到创新，有更多的思维去到就想想怎样可以利用云端系统，几个星期之内就已经可以就 set up 到一个就是简单的展览活动或者就将信息发布的。未来我们可能就真的刚才所说了，我们会在某一些地方就先品尝了一些食品，或者好像譬如美酒佳肴节，他们就会就用速递的形式就将大家想需要的品尝的味道先就送了去你们的住所那里先，然后就 再给大家慢慢去到品尝。在网上边解释给你听到底这种的味道是怎样呢？哦，都有不同的方法的，困难在这里，但解决困难的方法一定更加多。 今天在笑着碰杯，落得清淡深入味蕾，和你赞叹杯中雅趣。当初太渴望刺激，烈酒只带来情绪，年纪还细喜欢喝醉，脚步渐踌躇，几经转伴侣，自欣赏到清酒清似水，饮过苦涩经已纯化，经过宿醉醒过来吗？干一杯，青春的哭笑也送走它，连场风雨也净化，和平相处变得优雅。年华会让制幸福的清水那会枉化过去代价，苏醒了喝淡暖汤，认真思索挂念着谁，年少野性终于过去，花心血拼命去追，换得去脱和潮水，而感情已消失哪里，到向现实投降，几经转伴侣，字字简约都不失壮举，饮过苦涩经已纯化，经过宿醉醒过来吗？干一杯，青春的哭笑也送走它，连场风雨也净化，和平相处变得优雅，年华会让制幸福的清水与你一家，试过将我一切都当筹码，不顾一切冲向堤坝，想不开因一枝花会气结声沙，从前的每个代价，从前牵挂错的牵挂，由时间让制自己的酒会灌溉鲜花，如明日八十岁活过便满足，对着你悠然而心安，当初的一股劲莽撞，今天的自托，将一口激愤一口急躁，一口不满一口去烈亦渴望， 切冲向堤坝，想不开，因一次化每气结声沙，从前的每个代价，从前牵挂错的牵挂，年华会酿制幸福的精髓，我已领会一种清雅，饮过苦涩经已纯化，经过宿醉醒过来吗？这一天悠然看下烟霞，我与你简朴相处一秒无价，小巧之家都美化，由时间酿制自己的酒会灌溉鲜花，最美好的刹那。 Color 嘅歌曲叫做《大吟酿》。今日朝头早啊，除咗有酒俾大家之外啦，仲有我哋嘅职场便当俾大家食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每当一闻到一啲香口，哇，或者熟悉嘅味道咧，除咗令到我有一种好肚饿，好想食之外咧，哇，咪咪唱一齐倾下先，就系令到我好多嘅回忆都翻晒嚟。 系， 哇，你知唔知其中一味咧？其中一种嘅餸菜咧，令到我最多嘅唔同感觉系咩咧？ 系 菠萝。 菠萝对你 菠萝 好有回忆。 菠萝对我嚟讲真系好有回忆。 我真系要听一下 喎、啊。个问题系咩？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啱啱开始啊，真系我细个，我接触呢一个越南菜嘅时候咧，咁我哋成日都系食嗰啲咩生牛肉河啊、生牛肉粉嗰啲噶嘛。好啦。除了呢樣嘢之外咧，咁有時都會同爸爸媽媽講：喂，我哋不如食越南嘢嘅時候，我想食呢個飯喎、咁樣。咁以前細個咧就冇而家周街都係啲菠蘿炒飯噶嘛。咁以前細個就覺得：喂，有冇啲特色啲嘅炒飯啊咁樣？咁我記得嗰陣時，我細個即係八十年代頭嘅時候咧，第一次見到，喂，呢個世界竟然間有一種飯係可以用埋個菠蘿上菜嘅上碟嘅。哇！作為嗰陣時一個細路仔咧，嗰種興奮嘅程度咧， 直頭係我哋細個飲嗰時，成個壽星公飆咗出嚟嗰種感覺啊！ 哇！你諗下幾開心啊？係咪先？咁當然啦，我唔諗個菠蘿佢係咪用過啊 ？recycle， 我就覺得哇！嗰陣時個菠蘿一上台，點解一個菠蘿咁特別嘅？佢仲要係點樣做咧？佢仲要係將個菠蘿咧，佢擠曬喺飯盒入邊啦。佢攞埋原本切高個菠蘿嗰個蓋咧，冚住咗。 係。 咁佢就成個菠蘿。咁啊，摆喺你面前，跟住话俾你听，小朋友个菠萝咧就已经摆咗喺度咯，菠萝炒饭啦。我嗰阵时仲大香，你一个细个唔识咧，仲喺度，菠萝炒饭，你得个菠萝啫，咁个饭我自己炒啊咁样。系啦，一打开嘅时候，哇，入边啲配料又多啦，食落去又香啦，啲菠萝肉同埋菠萝蓉咧，令到个饭哇非常之香口。 系， 所以自从我细个食过之后咧，我对菠萝炒饭，对菠萝嘅食物咧。情有独钟，即系食物有阵时咧，除咗系带俾我哋果腹之外啦， 系 带俾我哋美味嘅回忆啊， 系噶系噶， 呢样嘢更加紧要啊！ 我自己就麻麻地将嗰啲甜啊、生果嘅嘢咧，摆入个菜式入 苹果炒饭咁有冇？ 系我就系真系麻麻，但系唯独菠萝咧，同你一样。是冇办法抗拒的， 是不是啊？ 是啊， 即系菠萝嗰种嘅食法，真系系好好嘅。但我成日觉得有个遗憾啊。 嗯， 系咩咧？ 听下你个遗憾先，系啊。 我翻工食唔到菠萝炒饭咯， 自己带翻嚟咯。你 自己边度带都，我中意成个菠萝啊嘛。 咪成个菠萝丁咯，你够胆嘅话。 一个菠萝咁样喺公司整会唔会好麻烦咧？ 其实咧，你好少点讲咧？成個菠蘿買翻嚟嘅係嘛？你買翻嚟嘅話，你自己食菠蘿係食咩菠蘿啊？即係已經切好咗，還是買個翻嚟切 嘅？唔係啊，我真係中意買一個菠蘿翻嚟切 嘅。但係其實你買個翻菠蘿翻嚟切嘅時候，你啲皮係好似刨曬佢咁噶嘛？我意思你好少成個菠蘿，但係 keep 到個菠蘿形態嘅。 係因為咧 太追求啦， 因為嗰個菠蘿形咧其實好衰嘅。 係。 佢咧，如果你真係刮通咗俾菠蘿肉咧，其實佢好快歪啊。 係啊。 即係嗰個菠蘿殼啊。 系啊， 系啊，我自己觉得好快活，所以咧，我自己个人又单纯啦。我成日觉得喺餐厅食到嗰啲菠萝壳咧，我觉得有阵时都人哋真系唔系，我又觉得好啲嘅，人哋即系可能最多对用一次啫。 唔系，同埋 因为佢会歪啊。 唔使惊，你留意一下，你见到出边真系成个菠萝剩俾你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切得个肉几。 即切好少肉嘅咋，个菠萝都仲系好厚皮嘅。 哦， 系啊，即我就怀疑系嗰、那个系专登用嚟上碟嘅话咧，佢、 嗯、 就系真系刮少啲肉咯， 嗯， 等佢厚身啲咯， 嗯。 咁但系我今日就冇谂住俾你成个菠萝上嘅，真系唔好意思。 咁但系都有菠萝嘅食物。 唔系点解唔俾你成个菠萝上咧？因为你。就是我而家要方便大家快靓正啊嘛，你仲嘥咁多时间搞我菠萝碗系咪？你 俾你搞到我， 我搞到你 系 咪？ 系啊，我本末倒置咗啊！ 唔系就系咯，我就想你快快出去刨好个皮，就切咗啲菠萝出嚟。 系系系。 嗱，首先咧就一定唔好用罐头啊！话俾你听，唔俾。 我头先啱听你讲话快快手，我仲谂住你讲得啦，我转头落街买两罐罐头俾你。 咁要你快快手买啲切好咗个菠萝，咪快快手咯，系啊。但系个菠萝个精髓系点咧？即系我唔知你我你炒饭菠萝。炒饭嘅时候系咪炒好饭，然后将啲料摆落去炒、 啊， 可能系咁嘅。 啊、 但系我嘅菠萝系一定要、叫做好似 grill 过咁样。 系 系，因为菠萝我烧嘢食嘅时候 ，BBQ 嘅时候就最中意烧菠萝。嗰种脆即系脆脆地，少少脆 啊，然后嗰种糖分已经出咗嚟啊。 同埋咧， 然后锁住里面啲汁啊。 烧菠萝唔知点解咧，特别香啊。 系啦。 因为经过高温，因为经过高温， 所以我而家呢个菠萝炒饭嘅菠萝系要烧过先嘅。 哦， 你即系当然唔系叫你透过炉 BBQ 个菠萝啦，你又系整牛扒嗰啲镬咧，喺呢边即系烧下个菠萝先系啦。咁嗰边就另外揾个镬炒饭就快靓正啦。炒饭咁我已经讲咗96878次噶啦。 系 个炒饭靓嘅话，好简单就系将只拣鸡蛋已经将嗰啲米咧。即系煮好嘅饭咧，就一粒粒即系 make sure 佢分开粒粒啦，然后将只鸡蛋打咗落嗰个饭度先，然后捞咗只鸡蛋，咁个饭就已经俾啲鸡蛋汁包起咗啦，咁呢煲饭咧，你炒得唔靓嘅话咧，你真系嚟问我点解啦，我都真系想睇下你点解会炒得唔靓啦，咁样就一粒粒啦，又每粒都有蛋汁啦，系咪？咁就走去炒饭啦，咁炒饭嘅时候咧，就呢个就食，我就想。再下日啲，所以我就会加提子干啊， 哇，提子干，甚至果仁得唔得？果仁 得啊 ，cranberry 啊嗰啲，如果你果仁都系啦，喺个镬度烘一烘先啦，又系香啲啦，就系咁啦，唔食肉嘅，我哋今日好似斋咁嘅，但系清新嘅。 果仁 系啦， 跟住再加菠萝。 系啊，你其实咧再奢侈啲咧，加啲香叶啊，即系 basil 又得，甚至番西芫茜都得。 嗯， 落少少落去。 嗯， 系啦，我妈咪仲奢侈啊，佢话不如用嚟捞藜麦啦，用呢啲、其实又得噶。 嗯， 即系用菠萝炒饭嗰啲配料，但系唔系用嚟炒饭，用嚟捞落藜麦度。咁呢个就系我妈咪健康嘅菜式啦，系啦。但系个重点一定个菠萝要 grill 一下，真系唔同嘅，系啊，烧烧佢先，然后先将佢切翻粒，然后走去炒饭。 系，我有谂过第二个办法啦。 嗱， 例如如果系我哋即场便当嘛，咁、可能有啲听众听完之后，喂系，咁、个菠萝都要烧一烧过。嗱，如果我将个菠萝喺屋企，我当唔得闲整啦，都系咁样切咗佢先，跟住个饭啊整咗啦，跟住咧就摆喺个便当入边个饭盒入边，跟住翻到公司嘅时候咧，我用嗰啲微波炉有烧啲功能，唔知我咁样后尾先再补烧得唔得咧？ 我唔知啊，我冇试过啊，我冇我微波炉唔系我 friend 啊，我冇试过用微波炉。 系啊，我要帮呢、這个帮啲听众谂下佢哋有时公司得微波炉。 咁又即系我烧个奢侈啲嘅话，你就可以咧，你切咗粒菠萝之后咧，你唔好直接摆落个饭度炒，你都喺个镬度兜兜佢先。总之俾个菠萝过下火，我净系想咁啫。咁你因为过个火咧，佢嗰种食法真系唔同嘅。佢嗰种个菠萝自己会锁住自己嘅肉汁，同埋佢咁样过个火炒过烧过咧，嗰种糖分嘅嗰种出嚟嘅味道系好唔同，焦糖咗嘅感觉嘅。 系 系啦，如果你直接炒饭嘅时候，当好似平时啲萝卜啊、红萝卜啊、粟米啊嗰啲咁倒落去咧。佢冇機會自己獨立掂嗰個火咧，個菠蘿味係唔同噶。 哦，但會唔會、會戒口咧？有陣時菠蘿即係新鮮嘅，就一次出嚟，佢都會有啲戒口嘅感覺。 咩？即係要浸過鹽水嗰啲 friend 啊？ 係啊係啊， 唔使啊，燒菠蘿唔使噶，因為佢咧燒完佢種。有阵焦糖嘅感觉嘅，系啊，一啲都哪里啊！妈咪话唔系戒口啊，我做咩个菠萝会戒口？有块刀片喺入边，妈咪话哪里啊？ 哪里？ 点戒你个口啊？ 成口流血啦、 啊！使乜黐胶布啊？ 其实系食咗个榴莲壳啊！ 哥真系冇得。 聽過啊！ 哦，這個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喎。 係啊， 係咯，即係燒一燒個菠蘿先，跟住係啦，翻到公司嘅時候又可以。好香口，呢、這個 夏天食咧又 熱啦，又清新， 啱啊啱啊，又開胃咧。夏天有陣時即係熱到個人都冇乜胃口。 咁你當然，如果你想有肉嘅，好似平時嗰啲落啲腸仔午餐肉炒飯都冇壞嘅、 嗯。 但係冇肉又冇肉嘅食法，因為個菠蘿已經勝出咗啦。 係啊， 其他配料佢都唔係太 肉已經唔需要再在乎 啦。 係 啊， 啱啊啱啊，大家不妨試一試呢個菠蘿。有提子乾，我喜歡加埋果仁嘅， 啊、 炒飯， 啊、 好，今日 lunch 有嘢食啦，唔該曬，菲菲，拜拜。 最后暑假是爱得够动人吧，某次漫步说分家，回头看像笑话，这约定无假，可惜无缘实现吗？期望各有偏差，分开你更满足吗？失放不懂招架，只好给你成全是吗？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他身份该早撇下，已去吧，爱护你别使有花，放下你或者够成熟吗？你说现实太可怕，能抱实你吗？做好尽筹码，今生无权共度吗？承诺也有真假，即管当我说反话，现况不需惊诧，憧憬早便退换败瓦。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差身份该早撇下，已除吧，爱护你别使有花，盼了大家仍然是犯禁吗？恳请封锁我痛吗？何苦声沙，可将我遗下，再会你已是前途碎吧，潇洒应该吗？分手无谓说你好吗？你尽兴地远飞吧，抉择也做对吗？快遗忘顺势去牵挂，下个他幸福吗？不想拖垮你，情愿退下，挨苦孤寡，不逼你回话，再会你已是前途。 这首歌曲是来自胡鸿钧的《你幸福吗》，希望大家有这个叫做便当的菠萝海鲜饭都会感觉得到幸福的。 出 室温29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转头会分道广播啦。晨光第一线，中午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钟。我哋转头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真系唔舍得，咪翻嚟咯。 我们能出走，走新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变薄。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坐上机。 请嚟演员陈汉娜演出佢嘅 MV， 配合歌词讲地球已经唔适合人类居住。汉娜移民咗去外太空星球生活，但因为太挂住 J， 所以翻嚟地球。 放手，全身人类找到宇宙无垠的光，失重后回飘出这漩涡。 作曲有 J 风、芝麻、填词王乐儿，编曲有芝麻、林岳庭，监制系舒文。上榜六个星期，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冯允谦《地球来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被返回意大利嘅时候被捕，当局怀疑他向俄罗斯情报部门泄露高度敏感信息，目前被扣押在首都巴黎。加拿大蒙特利尔有民众上街声援美国的反警暴示威，期间部分激进示威者将市中心的首任总理麦克唐纳雕像推倒，雕像的头部断开。事发当地星期六，游行原本大致和平，但临近结束的时候，有示威者爬上纪念碑将雕像推倒，批评麦克唐纳当年的残酷政策导致很多土著死亡。魁北克省省长批评示威者的行为不可接受，又说无论对麦克唐纳持什么意见，摧毁加拿大历史一部分不是解决办法。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五时，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而向琉球群岛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准备好晒。 Give me five， 天怡、波胜、子豪提提你，新学年如果子女需要留在屋企学习，不妨试下咁啊！ 将剩低而又干净嘅外卖工具，花啲心思 DIY 做一啲环保嘅家具。 反正网上面有好多呢啲教学资源，一家人可以一边睇片，一边上翻堂亲子美术堂。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同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先，安装闭路电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范显五 ，Eri Meri Iski Uski Sune Sunai， 好啊 ，Vivi， 为你介绍 Bollywood 嘅发展进程，通过电影认识更多印度文化。 You're a good soldier. 被遗忘的非洲国度比亚法拉， 探访一个被消失的非洲国度，重现一段被遗忘的内战历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Cause this is Africa。 扮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出边啊，咦地喎，见到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我啊喺直播室入边嘅，咁啊芭比咧就啱啱翻咗嚟啦，出边系咪真系好热啊？ 气温系算热嘅，但系今朝早竟然出奇地有啲风，系啊，所以令到我都忍唔住咧，即系喺途中咧，翻嚟嘅途中，因为要转车啦，就喺啲交通交汇处嗰度咧，就影咗啲相咯。因为见到啲树咧慢慢摇曳啊，然后见到个阳光咧，即系忍唔住影影。 睇树摇下摇下个，我记得 系啊，因为个人自愈，点样都对眼唔好，要望下啲天啊，望啲树。 都系嘅，系啊，咁啊，详尽嘅天气一阵间都会问阿 O 啊，到底出边嗰个点搞作噶吓？啊，咁啊，今个星期咧。即系大家都已经过咗礼拜六日啦，咁相信有好多朋友咧就趁住呢一个口罩令较为缓和嘅时候咧，哇，真系可以出去跑下步啊！ 系， 因为咧我发觉即系呢段时间咧戴住个口罩跑步咧，其实大家都颇为辛苦。 系啊， 咁我亦都当然见到好多人嗰啲口罩咧，就可能因为跑得太耐啦，即系自己跌咗又冇遗意咯。 哦，同埋因为咧，你始终如果系用嗰啲医学口罩咧，其实你索咗啲汗之后咧，佢已经霉咗噶啦。 我见过有啲人嗰啲口罩咧，系即系好似我而家戴紧呢只系蓝色嗰啲外科手术用口罩咧。佢系湿到系点咧？佢系湿到差唔多透明啊！ 哇，咁好得人惊喎！ 系啊，因为佢可能我唔知跑几长啦，但系佢嗰个人一定好大汗，咁、 哦、 变咗咧由入边咧湿到翻出去。咁我自己都试过咧，系尝试戴住口罩跑步，其实个感觉我觉得好辛苦啊、 嗯。 虽然有啲人就话戴住嗰个有架咧。有個架就套喺個口罩入邊，令到你個呼吸嘅感覺係好啲嘅、嗯。但係即係會令到你嗰個感覺好似係吸嚟吸去都係吸嗰一紮嘅空氣咧、 嗯， 就比較上辛苦咯。咁所以我禮拜六日都觀察到幾多人咧，係趁住呢一個即係口罩令喺户外有劇烈運動啊，或者郊野公園可以即係叫做放低個口罩呢啲嘅叫做新嘅措施推出之後咧，幾多人係走咗出去做運動喎、 啊？係啊，都真係見到多咗。其實唔單止係做運動嘅人啊，可能因為大家見到個數字稍為好似好咗啲啲咧，真係出街嘅人都多咗好多。 係啊， 因為我自己就都算係住喺啲商場附近嘅地方啦。哇，多人到啊！ 系啊， 系要咧涉过个身位先经过到嗰啲通道。 超级市场你有冇去啊？ 有啊，好多人啊！ 好多人啊！ 入到去之后，即系乜都唔买，行翻出嚟。 系啊， 因为就排队都已经要打蛇饼。 系啊， 系啊，跟住我唔得啦，唔买啦，唔买啦，走啦。 我自己都好怕咁多人啊！ 系啊， 所以如果见到人多嘅时候，都系避一避啦。咁啊，始终咧疫情都仲喺度嘅。虽然我哋都希望佢快啲消失，咁但系既然而家放缓紧嘅时候咧，咁不如我哋自己再继续紧守住呢一个防疫嘅措施啊，戴好口罩啊，洗手啊。我自己成日都戴住支碱液喺个身上边，即 系 有啲咩事咧就洗。因为之前我记得阿华梅姐讲过，就系点解要成日洗手啊，就要落碱液啊，因为碱液咧系可以杀死嗰啲病毒啊嘛，系咪？咁同埋你就咁用碱液洗手咧，个感觉又好似。比用酒精搓手液對隻手好似健康啲， 都係啊！同埋咧，越搓越乾啊！真係， 你知道我隻手已經長期乾燥， 你又唔護膚噶嘛？我記得你唔護手噶嘛， 懶到咧係啊！ 已經冇再代多支 cream 啊！經過幾個月嘅洗禮之後， 我有代多支 cream， 我今朝先搽咗 cream， 因為我發覺隻手真係太乾啦， 係啊， 係啊，咁所以咧就又搽下 cream 啊，又洗下手，呢個就係我嘅方法咯。咁啊，即係洗唔到手嘅就 酒精搓手液咯， 系啊， 系咪咁啊？方法有好多嘅，睇下你会选择用边一个咧去到抗疫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系 Toby， 早晨啊 Toby， 早晨啊 Toby， 你做咩换咗你嘅？今朝做咩唔系 Didi 嘅？ 哎、我哋交通部都有啲轉動啊嘛，好似之前咁樣，係啊，咁所以禮拜一咧就變咗係我啦。 哦，咁樣，哎呀，諗住禮拜一可以聽到 Didi 把靚聲啊嘛， 係咩？可以叫佢翻嚟啦。 咁又唔使，你把聲都好得意。 啊，係咩？多謝喎。 係啊，咁出邊嘅交通情況係點咧？ 好，先讲下交通先吓。咁而家咧呢个时候咧，所有隧道啊、路面咧都系正常嘅。咁、咧有个道路工程咧，提下大家嘅，就系呢一个域多利道咧有道路工程嘅，由上昼十点钟至到下昼嘅三点钟，域多利道去华富方向近住沙湾径啦，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咁经过咧就留意翻啦，就系、是、咁样啦。 好啊，咁都算系畅顺啦。 系啊，畅顺啊， 好啦。系啊， 都系 嘅。 咁你星期六日有啲咩搞作啊 ，Toby？ 分享下。 系啦，即系咧，运咗咁耐咧，都真系出下街咁样啦，都好耐冇行山咧，咁真系出咗去。咁、然后去咗小夏威夷啦，咁你嗰度好多好多 介绍。你真系睇完啲报道之后，即刻走去小夏威夷啊？ 多唔多人啊？ 你有冇跳落去一齐冲瀑布嗰啲嚟噶？ 我又唔会洗头，又唔会成啦。经过咁，但系见到真系好多人，我都夸张到直头喺郊外咧都唔系好想除低口罩咁样啦。咁就真系要注重卫生咯，同埋因为见到好多人系真系除晒口罩喺度嬉水啊咁样。 有冇见到啲人喺度兜头淋紧个瀑布嗰啲噶？ 嗰日就冇咯，咁啊，但系就好多人，有人喺度砌沙丘咁样咯，即系喺度，好似当喺沙滩度 玩沙咁样，系咁。但系嗰度就都叫做溪间位啦，系咪啲人都换晒泳衣走晒落去滩咁样噶？佢哋 啊，系啊，都几好装备噶，又带泳衣，又拖鞋啊咁样，咁真系好专业，好似去泳池咁样噶。咁但系就不过就好似好污染啲水源咁样咯。 系啦，其实我都觉得系啊，即系污染啲水源，同埋咧始终溪啊、涧啊都系危险嘅，即系突然间水量一大嘅时候，你知而家有阵时都系无端端落雨，咁落完雨啲水去边咧？咪又去咗啲溪涧嗰度咯，流翻出去嘛。咁所以都系小心为上，同埋咧即系大自然啊，爱护佢啦吓。 系啊，同埋注意卫生咯，唔好松懈啦。 啱啊，讲得好啱啊，你今日讲得最啱就呢句。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好，拜拜。阿天气方面咧，又话 O 喺度，早晨啊 O， 早晨，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晨光听 众，早晨热唔热啊？热唔热啊？出边？ 微微地热啫，好似头先 Barbie 咁样讲，真系有啲微风，同埋望佢个天咧，今日个天色咧几靓。乜嘢叫靓咧？就系咧，个太阳咧俾啲薄薄嘅云层咧一片一片啊，或者如果用翻教科书嘅量词，系一朵一朵嘅白云啦吓，咁样，咁啊，哇，真系几值得影相。 系啊，烟霞都冇乜啊，今日冇乜烟霞。 冇， 哦，咁几清啊。 可能琴日落咗啲。其实都，我记得晏昼嘅时候都有落过一阵雨咁样啦，琴日前日都有落啦。咁我都见到小白啊，以至头先 Toby 都话，哎，去下行山啦咁样。咁我就礼拜六日嘅时候就工作需要啦，咁啊，政府开翻戏院啊，要入翻戏院睇下戏啊，如果唔系冇得做节目啊。咁啊，入去戏院都系一个几有趣嘅放味。咁真系好多人买飞入去戏院睇戏嘅，可能咧大家叫做忍得太耐啦咁样。咁啊，唯一所有嘢我都觉得观众们系做得好好噶，咁但系一样做得唔好咯，就系讨论剧情嘅时候咧，因为大家都戴咗口罩啊，佢哋一想讨论咧就会变得好大声，即系后面系真系有啲人树嘅咁样。咁但系有阵时有啲你啲情侣之间啦，有啲可能有阵时男仔睇唔明，更加多时候就系个女仔睇唔明嘅。啊，咁啊，其实点解会系咁咧？咁但系原先咧可以细细声喺耳边讲噶嘛，咁但系你而家戴咗口罩咧，你细细声就会变咗无声。咁所以佢就为咗好心急知道个剧情同埋点解嘅点解嘅点解嘅，咁跟住就会嘈咗少少咯。咁啊，呢个都系发生嘅一件小乱子啦，因为都几多人树 魚睇到 樹，我真係未試過。 如果俾我咧，唔係淨係樹添，我會開聲同佢講，唔該唔該靜啲啊，係 啊，但因為好耐冇聽到你突然間，我睇喪屍片啊嘛，咁樣一路睇啦，其實喪屍片都好大聲噶嘛，啲聲效同埋嗰啲喪。嗰啲声好鬼大声噶嘛，咁但系你都遮掩唔到隔篱有啲人树咧，所以证明讲嘢嘅人又好大声咯，树人嘅人又好大声咯，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几有趣嘅画面咯。 咦啊，我又想问一下咧，咁戏院嗰度有冇嗰啲譬如分行啊，跟住再分隔座位咁样？ 哦，有啊有啊，要分隔座位，同埋喺戏院入边咧就不准饮食嘅咁样，咁呢啲都大家有奉行翻啦。同埋如果你系冇戴口罩入戏院嘅话咧，佢会唔俾你入去啦，或者。其實有啲戲院咧喺門口都因為啲口罩都平翻好多啦，咁佢咪我送抱個口罩俾你啦。你講到你自己冇喎咁樣，即係有一樣咁嘅情況咯。咁但係見到啲戲院職員都笑面迎人嘅，因為喂戲院開翻代表佢哋有公開啦，咁啊正常見到有公開咧就要感恩啊！希望星期一咧大家都帶住感恩嘅心翻工啦。 好啦，唔该晒哦。咁啊，转头今朝 sport 哥你一齐再睇睇体育啦吓。咁啊，而家先睇睇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嘅气温咧去到33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啊，持续酷热同埋风势微弱噶吓。咁啊，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噶。而家咧就已经上到一度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咧就正在生效嘅。咁啊，7:30。之前我哋梗系一齐上下堂啦，系咪、 啊、？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就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 Andy 何安达啦。早晨啊 ，Andy。 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嗱，我哋咧都早几个礼拜讲紧咧，就系美国总统大选嘅一啲消息啦。今个星期咧，似乎都有啲新嘅跟进。 系啊，上个礼拜连特朗普咧都最后出咗嚟讲嘢啦，就因为两个党而家都有佢哋正式嘅候选人啦，就系今届总统大选嘅，可以话已经进入咗直路啦。 系 咁喺美国咧，即系呢个零两个礼拜咧，基本上都系讲民主共和党咧，佢哋个党大会啦，就大家嘅焦点咧就摆喺两个正式获提名嘅候选人。那邊接受提名的演辭咁啊，深深嗰邊咧就個反應麻麻地啦， 預期之內嘅都係， 淨係識得鬧人啊咁樣。咁反而拜登咧就嗰邊咧就大家覺得咦，平實得嚟有啲驚喜喎咁樣。咁佢其中一個特點咧，佢完嘅時候差唔多咧就引用咗一個愛爾蘭嘅詩人嘅詩句。咁主要嗰個主題咧就係講話有朝一日咧，希望同埋歷史咧。是會互相押韻的，即是說大家要給一些信心啊，有朝一日呢革命會成功的，就是想達到的理想會做到的這樣。其實拜登呢他就有些人看回為什麼他這麼喜歡引用愛爾蘭這個詩人呢，其實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者來的，他就叫做 Seamus Heaney 嘅，原來拜登媽咪自己都係愛爾蘭人嚟嘅，佢爹哋都有唔知四分一定八分一到啦，係愛爾蘭血統。咁大家就覺得，睇翻轉頭咧，原來佢經常引用呢、這個 Heaney 嘅詩嘅，大家成日話，咦，拜登咁老仲選總統，佢其實我諗佢自己都唔想，因為佢1988年咧已經第一次選嘅啦，咁佢喺嗰時咧已經不斷咁引用呢個詩人嘅著作噶啦，但系嗱呢一個就即係得意嘅地方咧，就有啲人覺得喂，你應該每一次講嘢咧，都用一啲新嘅嘢咧嚟吸引人咧咁樣，但係咧事實證明即係唔需要嘅，即係只要你引用得好咧，即係講得好咧，你講幾多次咧都係有用嘅。嗱，我哋再講咧就特朗普咧就發表咗佢個接受提名嘅演辭咧，嗰日其實係8月28日呢日之前。咁8月28日對美國人嚟講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喺1963年咧，馬丁路德金咧，大家咪記得佢喺林肯個紀念碑面前咧，就有一個好著名嘅演講啦。嗰日有成25萬人真係喺嗰度聽佢講嘅。咁呢個演辭咧，其實即係每一年咧，到8月28日咧，即係啲黑人運動，今次係美國大選嘅 最重要的選題了，我覺得、 嗯、 就、都會是做一個紀念遊行的，今年都不例外，所以大家就即即刻聯想到呢，說你特朗普呢就夜晚黑接受提名，但嗰日之前咧就有一個紀念馬丁路德金呢個 I Have a Dream 啦、 嗯、 呢一個演詞嘅五十七年啦，即係數起到而家嘅紀念，咁就自然會比較， 一定啦。 我就唔好記得侵侵琴日講過啲咩嘢啦，即係入喺度講過啲咩嘢啦，即係淨係記得佢去左搖右擺喺度鬧人咁樣， 一貫嘅作風啊。 但係咧 ，I Have a Dream 咧，我諗各位即係。都一定會記得 嘅， 係咪、嗯？但係我諗會記得呢四個字咯。 嗯、 但係佢真係講乜嘢嘢咧？佢個 dream 係乜咧？都唔記得嘅、 嗯。 不過我諗就係咁樣噶啦，即係呢啲政治嘅演說咧，如果人哋記得你個主題咧，你已經好叻嘅。 係啊，即係捉到個精髓，同埋咧有時都係嘅，未必一定要好多變嘅。如果你尤其是政治人物咧，每一次講嘅嘢咧都唔一樣咧，反而可能會令到大家對佢失去信心。咁不過當然啦，都要睇下佢講嗰樣嘢係咪真係實行到。如果唔係次次都講住嗰樣嘢，就變狼來了噶咯。 嗱，呢一個咧就係馬丁路德金咧，就係佢。成功的地方嚟啦、 嗯。 其實在五十七年前已經係，即係佢講呢篇演說之前咧，佢已經穿州過省嘅啦，即係不斷係發表演說啦、啊、爭取呢個黑人嘅平等啊咁樣。咁、嗯、佢一路講咧，佢其實已經用咗 I Have a Dream 咧，我有一個夢咧呢、這個主題，呢番説話講過好多次嘅。咁、 嗯、 去到最高潮啦，去到華盛頓，最後呢一個係即係成個運動嘅一個焦點，咁佢嗰啲幕僚咧，即係其中一個幫，即係佢個即係左右手嚟嘅啦，就叫做 T Walker。咁佢嗰晚即係之前一晚咧，就覺得喂，老闆，你已經講過 I Have a Dream 好多次啦，不如你今次轉一轉。 轉轉。 咁佢就漏夜咧，就同佢咧就寫過一篇新嘅終結啊。咁佢就將 I Have a Dream 咧呢個事就刪咗佢。 嗯、 然之後就改一段新的叫做 Normalcy Never Again、 嗯、 即是說呢就、就永遠都不會再是正常的了、啊、不再正常這樣啦，大家聽落呢就是 Normalcy Never Again 都好像難讀一點叫一點這樣啦、哦、I Have a Dream 可能簡單一點，當晚就寫好了，就將編稿已經交了給馬丁路德金首相、 嗯、 第二天就去拿著那份稿就去了個演台那裡、 嗯， 就一路講一路講，咁呢一個 Walker 咧就喺啲人群底下咧就 聽住啦，嗯， 咁一聽到呢度，誒得啦，我哋有新嘢聽啦、 啊，就好期待啦，梗係諗住嚇， 冇咗，咁佢後屘接受CNN 訪問咧，佢話嗰時咧佢聽即係、就是、一聽到老闆咁樣講咧。他自己粗口都講埋， 點解改咗我份稿？明明我已經啱啱幫你改完嘅。 咁玩呢路德金咧就冇，即係落到呢度咧就將份稿擺埋一邊，自己就將佢已經講咗好多次嘅説話再講一次。咁佢就講咗，其實佢講咗係六個夢咧。咁佢嗰六個夢，第一個夢咧就係講話用翻引用翻即係呢一個佢哋個獨立宣言啊、 嗯， 就係、是、咧就希望有朝一日咧，大家可以生活喺。即是这个是不正自明的真体底下，这个真体是什么呢、嗯、就是所有人呢都是生而平等的。那他一路数下去呢就希望呢我有朝一日呢在佐治亚州又见到什么东西，西亚州又见到什么东西，那一数就数了六个梦。 嗯、 那所以他就其实重复了 I have a dream 这几个字呢就很多次的。 嗯、 就起码大约十次到啦、 嗯。 那最后呢到现在啦。我哋記得咧，都仲係呢幾個字。 係啊， 咁所以講得啱啊，即係重要嘅嘢，唔怕講多幾次嘅。咁、 嗯、 大家聽得越多咧，就反而係個印象越深。咁、 嗯、 所以即係有啲時候咧，同埋即係要出去講嘢嗰啲咧，可能唔係話邊一個人或者呢啲助手咧，同、 嗯、 你寫好咗乜嘢啊？呢、這個啱啦咁樣。你係要心裡面。真係信嗰啲咧，你出去講咧，其實先有說服力嘅。 嗯，咁亦都係因為自己心入邊有住呢一個夢啦，先至會有嗰個熱誠去為人民服務噶嘛。 係啦，嗱，呢一個已經唔覺五十七年啦，呢篇演詞。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好值得重温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嫌唔夠挑剔咧，佢當佢係即係呢個叫做。爆肚啊！即系唔系睇住佢个稿读嘅时候咧，佢马丁路德金当然系一个牧师啦，佢、 嗯、 对圣经好熟啦，但系引述圣经嘅时候咧， 他用了那個 King James 的 version 的、就是一個很傳統的英文版本，他那些次序呢的用字呢其實調轉了的、 嗯、 大家其實就不要記得那些了、 嗯、 最後都記得呢就是 I have a dream 是的，真的這麼多年都還是很記得好了，今早就講住這麼多先，唔該曬 Andy， 好，拜拜，拜拜。 晨光大學，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沉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 出走啦！今日一个星期嘅即系工作日嘅第一天啦、 嗯， 好好地咧留守喺工作入边、 啊， 就算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都系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加油啦！先听咧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打一节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发表演讲，强调中国和欧盟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欧建交45周年，中欧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不是制度对手，而应该是全方位战略伙伴，双方完全可以透过平等对话增进信任，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建设性沟通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王毅认为中欧应该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从四方面建设伙伴关系，包括构建抗疫伙伴关系，推动疫后经济复苏合作，强化投资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打造绿色与数码伙伴关系，拓展中欧合作新的增长点，以及深化多边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中欧国际事务合作。白俄罗斯民众抗议大选结果，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的示威浪潮踏入第四个星期，首都明斯克再有大批的示威者上街，反对派估计超过10万人参与，警方严阵以待，拘捕至少140人。星期日正值卢卡申科66岁生日，在选举之后流亡立陶宛的反对派总统参选人季哈诺夫斯卡亚表示，希望卢卡申科在生日的日子克服恐惧，正视现实，听取人民的声音，立即下台。 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电卢卡申科，祝对方生日快乐，又邀请卢卡申科未来几个星期访问莫斯科。普京早前说已经成立一支后备警队，必要时向白俄罗斯政府提供支持，但只是会在当地局势失控的时候出动。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星期二展开，累计超过43万人成功登记。80个检测中心在计划的第一日预约额满。政府亦都收到8宗投诉，怀疑涉及盗用他人资料预约，已经将3宗个案交给警方处理，并取消相关的预约，强调已经取消的登记不会计入记录，绝无督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批评，自公布计划细节之后，某些打着民主或者自由旗号的议员不断找借口抹黑，危言耸听，呼吁杯葛检测，令人气愤。林郑月娥说，只要稍为留意，不难察觉这些人都是反中央、反政府的活跃分子，即使面对与市民健康息息相关的公共卫生议题，都不放过任何制造事端和挑起矛盾的机会。港澳办和中联办亦都指责有反中乱港分子污蔑内地援港抗疫的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喺葵涌嘅永顺街有工程噶，所有长度超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永顺街去葵宇街方向左转入去永贤街。咁另外所有车咧亦都不能够由永贤街右转入去永顺街，经过请你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Jackie， 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的付出，希望你们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面。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跟住电脑， 跟住港台电视31， 从香港到世界，睇尽大自然生态， 深入了解阿拉斯加棕熊。逢星期一晚9:30，一齐闯天下， 用5分钟认识一款香港生物物种。逢星期六晚10:50，大自然逐样讲， 动物同人可以点相处？逢星期日晚8:30，动物爱传承。 今个夏天，港台电视31与你爱护大自然。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塞车。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魔第一线。 好啦，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嘅。今日由上昼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系会悬挂红旗指示嘅。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系啦，同样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钟，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又会挂起红灯指示噶啦。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朝早七点三十七分嘅时间啊，29度嘅气温底下，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啦，咁热啊，唔知啱唔啱打波啦，咁啊但系如果净系听体育消息啊，梗系得啦，系咪啊？欧 系啊，早晨小白， 早晨， 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喂，先讲下礼拜六嗰场波先啦，社区盾啊，咁、 哦、 啊喺免费电视台都睇，应该好多朋友仔都有睇啦。 南野拓实，我想讲 系咪 入波啊？ 入波啦，系啊，咁啊，利物浦同阿仙奴咧，咁就法定时间打成1-1啦，咁啊互射12码。咁啊，阿仙奴技巧又好，运气又好啦，咁啊攞咗呢个社区盾咁样啦，咁啊，但我觉得两球都几靓嘅。 其实呢场我自己都觉得咧，阿仙奴真系完全唔可以话靠运气，佢真系有实力噶。 唔系啊，下半场又系无端端乱咁踢咯，咁但系利物浦又好似上半场唔系好俾心机踢，下半场好俾心机踢咁啦。 社区盾 都系热身赛嚟嘅，我觉得即系利物浦社区盾都系当系热身赛啦。不过咧虽然阿仙奴咧一个月之内咧两次捧杯，咁但系咧利物浦都有啲好消息噶，因为输咗社区盾咁啊，知唔知点样解咧？啊，小白， 输咗之后咧就激起佢哋嗰个斗志啦。即系话喂嗱，你哋班人咧就唔好谂住自己真系好霹雳噶，你哋都会输噶。只要阿仙奴呢一类型咁有质素嘅球队咧，俾心机踢嘅时候咧，你哋一样咧可以俾人控制住个战局噶。 小白讲得我好啱，呢个系第一，第二咧系数据，因为近十季嘅社区盾同埋英超嘅冠军咧都系唔同嘅球队，意味住咧你攞咗社区盾咧就攞唔到英超嘅冠军。 贵家伙啦， 系啦， 咁阿仙奴真系今年又冻过水，又系争第四啊， 冻过水啊，唉，争乜都好啦，咁啊，利物应该咁样都谂嘢开心啲嘅利物浦嘅球迷，因为连续两季咧喺社区盾嗰个输波咧，可以话系好消息嚟嘅。嗱，睇翻过去十届嘅社区盾冠军咧，只有2010至2011呢一季嘅球季，曼联啊系可以同时啊攞到呢个冠军同埋社区盾咧。 哇，都咁多年之前嘅事。 系啦，其他情况，譬如早嗰两季就系曼城攞社区盾啦，咁样咁啊曼城都攞到英超嘅，即系讲紧18-19年嘅球季。但系对上翻十年咧，得两次系有同球队嘅啫，有八次都系唔同球队嘅咁样啊吓，咁所以即系利物浦咧，虽然失去呢个社区盾啦，咁但系咧佢哋嘅焦点梗系再放喺联赛嘅冠军。 咁佢哋系咪输咗都笑住走噶？利物浦 笑啊，都有笑。我见上半场嘅时候咧，奥巴美扬入波咧，高普系笑噶，唔知点解，即系 冷笑啫系嘛？高普 佢就点解你哋？咁样噶，咁样或者好放松咁样咯，咁可能即系因为之前都休息过后，球员都未系状态啦，咁你睇到佢前锋线嗰啲，譬如文尼嗰啲都上脚嘅时候都少少甩甩地咁样，咁啊点解会甩甩地就我自己估计啦，就系因为前排休息啦咁样，咁啊其实因为疫情咧之前好多嘅叫做比赛都停摆啦，转个角度讲埋网球方面啦，嗱今年度嘅美国网球公开赛咧。咁啊，將近揭幕啦。咁但係咧，就參加嘅人數咧就唔算好勁。咁啊，你話喂最大名氣當然要數咧一哥祖高域啦。咁但係其他都係一啲比較 up and coming 嘅新星咁樣。譬如男單方面啦，有俄羅斯嘅選手啦，梅偉迪夫啦，咁啊仲有奧地利嘅迪安啦。咁其實迪安都已經 up and coming 同埋打得幾好噶啦。咁但係你話真係要計大名氣嘅話咧，就得翻祖高域啦。咁啊美網主要退賽嘅球員包括有費達拿啦、拿度啦、錦積圭啦等等啊，呢啲我哋聽過或者比較。 耳熟能詳的名字咁樣，咁所以就今年美網咧個亮點一定係睇下祖高域有冇機會封王，同埋有冇其他 up and coming 嘅新星可以挑戰到啊祖高域王者嘅寶座啊。 係啊，喂，仲有一個嘅球員咧，佢都退賽喎，佢咧就係世界排名22嘅法國球手啊，泰利啊，佢都宣布咧退出呢個賽事。不過佢退出呢個賽事咧，就點解突然之間攞翻佢嚟講咧咁樣？原因就係因為咧，即係美國網球公開賽咧就快打啦，咁啊球員咧。在新型冠狀病毒嗰度咧，有一位咧呈陽性反應嘅，咁啊令到呢個賽事咧，大家都突然之間覺得，打咗個突，咁啊由於咧即係美國網球公開賽賽會咧就沒有公布，係冇公布咧邊一位嘅叫做球員咧 係 染病嘅呈陽性反應嘅，咁但係突然之間見到呢一位法國嘅球手咧就退賽咧，而家好多嘅傳媒都係估應該咧係佢咧就染病，所以佢就自己咧就退賽咁樣。 係，咁都即係做翻少少。球员的本分啦，咁至于女单方面就应该系世威就撑起呢个女单噶啦，咁大阪直美咧上阵就有啲成为疑问，打咗个问号咁样，咁因为即系始终球员都有球员自己本身嘅想法啦，同埋经理人嘅一啲想法啦，咁所以说穿了就系、是、健康最紧要嘅，其实、因为之前你都记得搞慈善赛嘅时候咧，即系有啲球员都会感染到噶嘛，我哋都成日都觉得喂打网球我同你隔最开啦，系最后嗰一刻先握下手啫嘛，即系完成成个比赛，跟住我先过嚟同你握下手，同裁判握下手啫嘛。咁但系你点知道，喂，网球都咁容易感染嘅啫，咁样咁，所以呢啲都系我觉得大家估唔到同埋考量之列咯，咁样嗱，呢个就系关于网球嘅情报啦。咁啊，转个角度讲埋 NBA 啦，咁啊 NBA 之前话唔打咁样，依家又再打翻啦，因为球会以至咧叫做球员工会咧都平衡咗各方面嘅利益啦，咁好多。多朋友都会知道啦，因为咧其实早上一两个礼拜咧喺另一个州份嗰度又有一位黑人男子啦，系啊 Break 啦，咁啊俾白人嘅警察背后连开七枪啦，导致半身不遂啦，咁啊引发即系你都知 NBA 入边啦，其实占咗八成都系非裔嘅球员嚟噶嘛，咁佢哋就想发声啦，咁啊用呢、這个唔打波啊罢赛嚟希望唤起大家对尊重有色人种的关注咁样啦，咁但係最后就平衡咗各方利益啦，咁佢哋都决定去好好咁样打返场波嘅，亦都好好咁样将精神都聚焦喺篮球比赛嗰度，希望打场好波啦，跟住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先各自发功，引起大家关注呢一件事件咁样囉。咁所以就公鹿队同埋湖人队呢琴日都齐齐赢波啊，咁4-1总场次呢就进入第二圈咁样，咁希望呢啲歧视事件就大家可以暂时放低先啦，聚焦喺球场嗰度啦。咁我唔係话喂歧视系你支持嘅价值咩，咁梗系唔系啦。咁你睇得 NBA 其实好多出名嘅名人都系黑人球员，你就知道 Michael Jordan 啊，咁你高就我自己最喜欢嘅高比拜仁啊，咁所以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共存啦，互谅互让啦，呢个都系成个社会嘅精神嚟噶啦，估计 系啊。喂，都仲有啲叫体育场上嘅好消息啊，咁啊就系讲紧呢一个德国方面咧，咁啊利云道夫斯基啊攞咗呢一个德国年度最佳啦，系咪先？ 所以神射手啦， 神射手啊， 叫利云入波斯基、啊，依家佢 系啊，系咁入波。 一有佢就有機會入波啊！ 佢入波直頭真係叫做歐洲冠軍添啊！咁另外咧就係、都係巴塞方面嘅消息啦。咁而家成日都話傳咧就係美斯會去曼城啦。咁巴塞復操喎，咁之前咧就話到即係美斯會一齊跟操噶，咁啊始終 係 啦。咁佢咧。佢想跟嘅，佢話佢想跟嘅，不過佢咧就冇去做嗰個冠狀病毒嘅測試，所以就冇得跟。 哦，係啦，咁樣啊，原來 係。咁見到譬如係牙扎蘇佢哋都已經成全部咧就走咗去做，係蘇亞雷斯去咗做呢一個嘅冠狀病毒嘅測試㗎啦。咁啊話俾人聽，哦 OK 嘅，可以跟操嘅。咁美斯咧就特登唔去做，傳媒話佢特登唔去做啦。咁佢冇去做嘅話，咁佢冇得跟操咯。 係啊，係 咪？咁令到佢轉會呢一個消息上邊咧又加咗好多唔同。嘅side track 嘅消息喺度咯，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吓。 有時戴住口罩的日子聽一些爽快的歌曲，我覺得都可以給到大家一些開心一些的力量， 好精神啊。 是啊，起碼你說得對，即是精神先。這位歌手其實他是一位日本的演員菅田將輝，即是由最初做這個叫做蒙面超人出道，及後也有很多日劇就涉獵到的。 Keep on running， 希望大家都繼續跑努力一點。 晨光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嚇一嚇，冇事冇事， 冇事，淡淡定定有 錢 剩， 有 錢 剩啊！國際新視啊，早晨芭比， 早晨啊！咁啊，今朝早咧就知道咧，阿白元浩係非常之中意行山噶嘛，咁所以咧就揾嚟一個咧都同行山有關嘅國際新聞。 係， 你有冇聽過咧？有一種英文咧叫做 bareback hiking， 裸背行山， 係點樣嘅 咧？嗱，就咁聽個字面咧，我最初都諗緊係咪真係好似啲人咧，有時咧咪會打大赤肋嘅，可能行到好熱咧，啲男士就會將個上衫咧就除咗佢，然之後就再喺個山間嗰度遊走咧咁。咁我就諗緊，都合理嘅，如果係咁嘅話。咁但係咧，原來咧睇清楚佢嗰個深層定義咧，就係佢係源自美國嘅。咁啊，因為咧就係有好多唔同嘅女士咧，就係流行咧就係參與呢一種叫做裸背行山嘅活動。 女士都参加？ 是啦，咁我就諗吓，咁我真係已经估错咗啦，我初初估係男士㗎嘛。咁点解女士突然之间要咁呢？咁就係话原来呢佢有个寓意嘅。佢就係想呢上到去山上面嘅时候呢，就喺同大自然最接近嘅地方。嗱，佢觉得山上面嘅呢个位係最接近嘅地方啦。咁佢就话如果除咗上衣呢，就寓意住係享受住嗰种无拘无束嘅快感啦。 哦，即系男女都有参与呢一个嘅， 男士就更加系冇忌讳添啦。 男士就有阵时一落车就已经开始 除咗先， 除咗先啦，惊件衫湿咗嘅啫。 哦，带小件，哎，又系、哦、有道理、哦，唔使带多件衫去换，直头除咗咪得咯。 因为我都有谂过呢个套路。喂，我本身如果整湿咗件衫，我上到山或者走嘅时候，我就拎到件衫。 嗯， 但我搭完车未出汗嘅时候，我已经除咗佢先。跟住咧就收佢落个袋入边， 系 咁我成个行山嘅过程咧，有个身体垫出汗，咁、 嗯、 我拎少件衫，因为系啦，因为有阵时个袋咧，多一件衫咧系唔系话重量嘅问题，系累赘啲啊，系、 嗯、 啦，咁所以有啲人会中意用呢个方法嘅， 都系嘅，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少行山啦，但系行山嘅人照计都会计过自己个背包要带几多嘢啊，尽量希望轻便啲啦，梗系。咁其實咧，佢話咧，呢個咧係叫做波爾德女子行山團。 哇！ 咁因為點咁講咧？ 波爾德女子係點解啊？波爾德 呢、這個地方嚟， 呢、 這 個地方嚟。 係啦，咁然後咧，佢哋呢一個嘅有一個叫做咁嘅行山團啦。咁呢班人咧，最近點解呢一樣嘢會咁流行咧？就因為佢哋將自己做咗嘅呢一個佢哋認為係創舉啦、 嗯， 就係、是、上載咗去社交平台，就推崇呢一種裸背行山嘅叫做一个行为啦，咁、就鼓励大家，其实你都可以试下噶喎，咁因为咧，佢除咗话觉得咧喺得到解放之外咧，亦都系觉得哇咁辛苦行到去山顶，咁、然后咧去到大自然咧咁接近嘅地方，佢哋因为嗰张相咧直成系企喺山边嗰度影 嘅，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佢就觉得，咁呢一个咧都应该要值得鼓励下，同埋嘉许下自己咧，千辛万苦咧上到嚟山顶啦，就要影一张咁样嘅相，因为如果就咁影相咧，又好似冇乜特别咁样喎。咁於是乎咧，佢就覺得，因為佢係背住個鏡頭嚟影噶嘛、 啊， 其實都係影到背脊嘅啫，雖然佢冇著上身衫，咁所以佢就覺得呢一個咧係一個紀念嚟嘅，亦都希望咧將呢一張相咧上載咗社交平台之後咧，同人哋一齊分享到呢一種無拘無束嘅感覺，同埋亦都咧話俾人聽呢、這個大自然咧可以同你融合嘅時候咧、其實係好靚嘅呢個畫面。 香港得唔得啊？你覺得呢一種嘅影相方式，波爾德女子行山團咁樣？ 你覺得香港會唔會有人報警啊？如果見到啲女士冇著衫嘅 喺 山度， 那個道德嘅標準咧，同外國的而且確有不一樣嘅。嗱，如果女士就咁著嗰啲譬如運動 bra top 咧，喺個山上面行咧，其實都惹起好多人嘅爭議。 嚇，咁都爭議？ 係啊。是真的很多人 运动装来的。 运动装。有些人会觉得都是嫌女士穿得太过性感的。 嗯、 就觉得喂不是那么好、啊。那我山上面始终都是有很多人行、啊、会不会有伤风化、啊、有这些这样的声音出来的。 但我成日见到健身室呢，女士都是真的穿得比较 如果你用呢个标准系性感嘅话咧，都算系。但其实而家坊间好多运动装， 其实健身衫你觉得啱啊，系好 都系咁噶嘛。 系啊，即系你落翻落去运动簿睇嘅大部分，譬如十件有九件都系咁样。 系啦， 同埋有阵时喺个山上边行咧，我又觉得咧，男士有阵时真系会除咗件衫啦，系咪先？咁、但系女士咧，其实有阵时系。我自己都覺得慘嘅， 好熱噶， 係好熱噶。咁佢如果得翻個 bra top 嘅話，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都覺得可以接受。 嗯， 因為人哋真係會好熱，你係咪又搞到一個女仔？因為佢純粹只不過係想著得俾大家印象保守嘅。 嗯， 咁於是乎咧就著曬成件衫咁樣，咁係咪代表一定好 咧？同埋咧，我覺得性感嘅標準咧，睇下你點睇嘅啫。 係啦， 如果一個女士啊，佢已經係大汗揼細汗，咁件衫濕曬黐住個身又係咪性感咧？ 嗯， 咁我自己寧願是穿運動裝， 是啦，運動裝咯，我覺得其實運動裝我在個山上都已經很足夠了， 是啊， 是啊，那又可以說有些很漂亮的運動裝，那大家都可以選擇一下，有時候不是說性不性感，有時候是真的在個山上可能是需要呢一樣嘅或者呢一種嘅裝束嘅，咁、當然你話喂咁山上面都好多蚊啦，可能著得快布會好啲、啊，係咪？ 呢個隱憂都係啱嘅。不過頭先小白都帶出咗一個重點，就係話可能咧我哋香港啦同埋美國嘅嗰、那個對於著唔著衫去行山嘅標準或者啲人嘅眼光咧會有少少唔同嘅。咁、其實報道都有講過噶，因為咧嗱佢呢啲相咧都叫做係裸露個上身啦，咁、都總會有啲聲音覺得啊你唔著上身衫會唔會真係觸犯咗個性感嘅嗰條底線？但是呢个团体呢、這个行山团都有讲的，其实因为呢在这个的科罗拉多州里面呢，无论是男士或者是女士呢，公开咁样裸露自己的上身咧，都系合法嘅。咁、所以咧，即系对于可能嗰个法例上面惹起人嘅道德标准咧，亦都会有少少唔同嘅。 咁系咯，唔同文化，咁你又唔同法律啦，系咪先？咁、我哋一阵又香港有香港嘅法律噶嘛， 系 咪？咁啊裸露上衣或者系即系赤裸上身咁样。 睇你点露法咯，我谂有时 系啦，咁又会引起一啲唔同嘅声音嘅。咁啊，大家喺边个地方？啊，就做翻相應嘅事情，咁我覺得咧，咁樣就會比較上理想啦 嚇。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dead heavy, can't hear the bass boom,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yeah, this beat you treat it like money. Days gone all alone, I'm into that, I'm good to go. I'm diamond, you know I glow up. Hey, so let's go. Cause I'm in the stars tonight. 啊，韩国嘅组合 BTS 啊，防弹少年全单啊咪。我唔知道韩国啲 fashion 咧走得咁前，或者各样嘢都咁 in 啊。佢哋可唔可以喺个山上面影呢一类型嘅相嗰啲？ 吓 ，fashion 相？ 唔系，头先山嗰啲相。 嫌违反限聚令，警方警告佢哋停止聚集同埋立即离开，但人群拒绝听从，向四男三女发出告票。佢哋介乎19岁至到61岁，其中一名61岁男子同一名19岁女子，分别涉嫌违反口罩令同埋定额罚款公众地方洁净及阻碍条例，被警员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在行动中又拘捕一名18岁非华裔男子，涉嫌未能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他正被扣留调查。西甲赛会在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表示西甲球会巴塞隆纳和阿根廷球星美斯之间合约的违约金条款仍然有效，另意味有意签入美斯的准新东家必须要支付7亿欧元的转会费。合約列明美斯在今年6月之前同巴塞達成共識的話，就可以免費離隊。但美斯的代表律師認為，今個球季因為新型肺炎疫情而延遲完結，有關日期值得斟酌。路透社報導，西甲的聲明令美斯可以盡快免費離隊的意願落空。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38，瑞士法郎0.903，加元1.308，人民幣6.866，英磅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93，澳元對美元0.738，新西蘭元對美元0.675。日經平均指數報23,214點，升333點。倫敦金每盎司賣入1,974.63美元，卖出1,975.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但沿岸地区仍然有骤雨。在朝早8点，强台风微沙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是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同埋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凤舞街桥底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凤舞街快线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嘅入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就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真系好晒。 新学年各位同学仔可能多咗网上授课，记住啊，试定啲 software 先有上堂啊！ 家长同埋同学仔仲要准备定一啲防菌设备，同埋睇得 mon 多都要休息一阵间，保护你双眼啊！ 南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闲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欢迎你，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 ，Bobby。 早晨啊，欧。 早晨啊，请埋彭爷出嚟先。彭爷，早晨。 喂，早啊，阿欧同埋阿 Bobby 在各位晨光嘅听众啊，吓，哇，今朝早啊，阿欧有啲唔同嘅开场白，会吓得我啊。 系啊，因为我头先觉得自己把声好空旷啊，咁样，因为转咗房啊嘛，跟住我而家要怼到自己嗰、那个咪好近先可以做到平时嗰个声音咯。 嗯， 系啊， 我都觉得系、啊，头先一听嘅时候，咦，点解系咪我的电话有啲问题添？ 系啊， 好、哦，早晨咁多位吓。我是彭仔，今天我又做这个封烟主持了。喂，今天话这么快又来到八月的最后一天了。 是啊，好快啊，我觉得。 开不开心呢？ 如果疫症疫情可以过去埋，会再开心一点咯，我觉得。好。 啊，即是打工仔呢，现在有份工呢，还可以有粮出呢，真的很开心。 是啊。 真的很幸福这样。啊，不过就有些朋友呢，尤其是讀書嗰啲咧，聽日咧究竟嗰個新學年咧點樣開學法咧，就真係有好多新嘅玩法啦，新嘅做法咧，又係另一個階段嚟嘅，啊，即係大家好容易就會諗到咧，一定會係喺網上面啦，唔知道啲同學準備成點咯， 陆续会试下咯，我相信系。我见到好多学校咧，即系无论系中小学嗰啲啦，或者系我哋而家幼稚园嗰啲家长咧，就好落力咁样帮手试定嗰啲设备啊。 系， 即系直情学校咧系有个时段咧，就要你哋啲家长约咗个老师就试下咧，即系嗰啲视频啊，或者系嗰啲视讯嘅直播咧，系咪讲到嘢、听到声、个画面清唔清？咁、就已经有啲咁样嘅测试安排咗咯。 哦，咁样啊。 喂，咁今日咧除咗话系八月最后一天。咁亦都系咧呢一个农历七月十四嘅前一日，即系 七月十三 吓，即系咧呢个盂兰节咧就明天啦吓。咁、今日咧，咁有冇啲咩嘅系适宜啊？咁啊，通胜都话咧，今日就适宜嫁娶、祭祀啦、祈福啦、出行啦咁样。咁啊，忌咩咧？今天啊忌入宅啦，上梁啦。同埋修造啊呢啲啊，即係興建啲嘢咁樣啊，似乎就今日通勝就話咧唔係幾適宜喎，咁樣咁大家可以參考下啦嚇。 咁啊，呢啲都係傳統智慧啦。但係天氣方面，今日都幾正斗嘅，咁啊都有藍天白雲，係咪啊？依家都係喎。头先我七点嘅时候睇到咯，估计一个钟头唔会太风云色变。我觉得今日系正噶个天气。 系啊，你讲得啱啊！我而家望出去咧，呢一个新界东呢边咧都系啊，哇！喺天朗气清咁样，虽然咧都有啲云量，但系嗰啲云咧就话好平静咁样嘅，系一朵一朵咁样小白云咁样，真系唔错嘅一个初秋嘅。星期一早上， 我都觉得今日有啲秋天 feel， 因为咧有少少微风啊。咁啊，讲下今日咧嘅天气预测咧系咁样嘅。咁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咧约33度，系吹微风噶。 咁啊，呢啲都要留意啦。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吓，咁啊大家都要注意住啊。系虽然有微风 嘅 吓，系啊。咁啊，好啦，咁啊同彭爷讲住咁多先啦。我哋咧要同财金嘉宾又倾下个大事走向。 好嘅， 唔该晒。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金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啊， 早。 早晨啊，今日咧不如先由啊本周嘅焦点开始讲起啦。究竟有啲乜嘢咧？股民们啦，以至咧投资者咧需要聚焦嘅咧。 好啦，咁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个因素唔系太多嘅，咁焦点咧都集中翻喺一啲嘅经济数据身上。咁我哋知道啦，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就系美国会公布八月份嘅就业报告啦。咁呢个八月份嘅就业报告咧，有两点值得留意啦。第一就系当然就系个非农业职位嚟讲嘅话咧，而家市场估计咧就将会增加咧151.8万个职位啦。咁啊睇翻七月份咧呢个数字咧就系176.3万个噶。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咁即系话咧今次嘅增加嘅职位咧就会比七月份咧系要略少嘅，咁啊至于个失业率嚟讲嘅话咧，就市场咧就估计咧就将会由七月份嘅10.2%咧就回落到八月份去到9.9%噶。咁啊中国方面嚟讲嘅话咧，今个星期都有留意嘅地方嘅，咁喺今日啦，我哋要留意咧就系中央公布嘅官方嘅八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啦，咁啊包括咧制造业同埋服务业噶。咁而喺听日嚟讲嘅话咧，就轮到咧就财新制造业嘅采购经理指数，咁呢个咧都系值得留意嘅。好反映咧中國方面嘅情況，咁而喺議息會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個星期二即係聽日啦，就澳洲央行咧就將會議息噶。咁我哋記得咧早前咧新西蘭央行喺嘅議息度嚟講嘅話咧，就暗示唔係暗示嘅，就係好高調咁樣表示嘅，應該咁講，就話咧就有機會咧係走負息嘅可能性。咁而家咧就關注咧就澳洲央行咧會唔會咧就一齊傾向咧就係走呢個負息嘅行列啦。咁同埋咧仲要一樣要留意，因為而家澳洲紙咧已經係升穿咗73美仙啦，咁而家最新喺亞洲市場咧就冇73.68美仙嘅，咁喺咁高嘅位置嘅情況之下，咁澳洲央行會唔會有即係有異議咧？會唔會係出現去阻撓個澳洲紙進一步上升咧？嗱，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要密切留意澳央行嘅議息會啦。 咁啊轉個角度咧，都講埋上個星期四度啦，咁啊呢個央行年會啦，咁都有一啲新嘅措施同埋新嘅演說啦，當中亦都提到一個字眼咧。叫做平衡通脹目標，咁啊成個局究竟係啦，成個局究竟點解拆咧？而頭先提過呢個平衡通脹目標又係啲咩咧？交俾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詳細分析一下啦。 好啦，咁啊嗱，聯儲局即係主席阿鮑威爾咧，上個星期喺呢個全球央行銀行家大會嗰度咧，就提出頭先阿歐里所講嘅平衡通脹目標。咁呢一樣嘢咧係乜嘢嚟嘅咧？係一個新嘅政策嚟嘅。咁啊，按以前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咧當嗰個息率咧，即係將嗰個通脹應該話個通脹咧去到2%，即係佢哋制定咧個通脹目標就2%，去到2%咧就唔會即係就係會收緊翻個貨幣政策，令到咧就嗰個通脹唔會太大嘅。咁啊，如果太低嘅通脹嚟講嘅話咧，咁佢哋就會放寬個通脹政策啦，咁啊推升個即係務求去推升翻個通脹啦。咁但係今次嚟講嘅話咧，鮑威爾咧就改變呢一個政策，佢就話咧會因為佢驚咧就係嗰個經濟咧係繼續低迷啊，咁所以咧佢咧就唔想咧就去到2%就停止，佢想咧就繼續咧係寬鬆嘅貨幣政策，令到個通脹咧肯定地咧係可以咧係升翻上2%或者以上嘅個情況。嗱，佢咁樣做法嚟講嘅話咧，就俾我感覺咧就兩樣嘢值得留意啦。第一樣嘢即係話喂，意味著鮑威爾睇到可能佢睇到我哋睇唔到，就話未來個經濟嘅前景唔係咁好，咁所以咧佢先要咁樣去做法。咁呢個係可能性嘅其一。第二個可能性係咩？就是、可能佢見到咧，就話啊，可能日後美國佢見到美國政府咧不斷咧係製造呢個貿易嘅壁壘啦。咁如果咁樣做法嘅時候，咁可能日後好多個海外嘅貨品咧入去美國咧要徵重關税嘅時候，咁即係話美國嘅即係整體嘅貨品嘅價格就會因為抽税而上升噶咯。咁而呢一樣嘢導致個價格上升，令到帶嚟通脹嘅話咧，唔代表經濟好喎，即係純粹係價格上升嘅啫。咁如果係咁嘅時候，你與聯儲局又停止去量寬停止去製造個低息環境去支撐個經濟，咁個經濟可能無以為繼嘅，可能呢兩個可能性咧都係令到聯儲局咧有呢一個想法。咁但係咧，我覺得聯儲局咁樣做嚟講嘅話咧，係對個即係對日後嗰個美元係相當之不利嘅。點解咧？因為咧。要大家要明白一樣嘢，美元背後係冇黃金作為後盾嘅， 係啊， 大家信美金係純粹係信嘅啫，係個信任嚟嘅啫。以 前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咧就講明俾大家聽，我唔會無度咁樣去印銀紙，我唔會去無度咁樣去維持一個低息嘅環境。只要咧個通脹去到兩個 percent， 咁咧我就係會收緊翻個貨幣政策，低過我先至係會放寬。咁但係而家咧聯儲局話俾大家聽，我唔會再用一個任何嘅方法去綁死我日後個制定嘅通脹嘅目標嘅定義。咁嘅話，咁你俾人嘅感覺就話，喂，你係咪想日後好無度咁樣去印銀紙？咁而家你冇一個街拉，冇一個規則規條去規管你聯儲局點樣去做法，咁嘅時候會令到私人會係對美金呢一個貨幣嘅概念係失信心嘅喎。咁所以咧，我就會建議聯儲局咧，佢真係要盡快咧去制定翻究竟佢喺乜嘢情況之下係會寬鬆，乜嘢情況之下係會收緊佢個貨幣政策，而唔好話俾人聽我中意點就點。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會令到市場咧係會對美元係會失信心。呢個係正正解釋點解佢上個星期四一講完呢番説話之後咧，我哋見到個美元個匯價就隨即就跌啦。咁而家咧個美元匯價已經係挨緊係92嘅指數點，佢未講呢番説話之前咧喺93個美匯指數點之上嘅。咁所以咧一跌就跌成百點，因為咧聯儲局講呢一番説話。咁所以咧呢一樣嘢係對日後個美金個影響係相當之大嘅。 咁講完澳洲紙啦，頭先剛啱再講埋美金啦，咁日本方面都有件比較重大嘅事件啦，咁真係嚇大家要身體健康啊！唔知身體唔健康係咪一個辭退首相嘅理由啊？講緊咧就係安倍晋三啊，咁佢嘅一個辭退首相嘅舉措啊，究竟對yen 即係日元啦未來嘅走向又有啲點嘅影響咧？交俾温生繼續講啦。 好啊，咁首先嚟講嘅話咧，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個星期就突然間宣布咧就係請辭啦。咁但係佢請辭得嚟嘅話咧，啲人咧都質疑嘅，係咪真係病啊？如果佢上次已經病過一次咁啊，佢上對即係以前佢做過一次首相噶啦嘛，佢當其時做首相又係病啊，唔做啊。咁跟住之後咧一做咧就做翻十年嘅首相啦。咁今次又係病，咁佢係咪真係病咧？啲人都質疑佢係咪病。不過唔理佢係咪病啦，咁啊啲人個講法就話：，如果安倍下台，邊個上台咧？咁當然而家市場估咧。较大机会咧，可能系麻生太郎咧，即系个财商麻生太郎有机会上台啦。咁跟住啲人又话，如果麻生太郎或者其他人上台，咁会唔会会对个日本嗰个经济政策啊，会有咩改动啊？咁其实咧，我觉得咧，宽松嘅日本经济嘅政策咧，就好难去改动噶啦，因为咧面对住个疫情嘅打击啦，仲系同埋咧失去咗个奥运啦，咁啊再加埋咧就全球个经济都减弱啦，令到日本个出口个对个日本个出口需求系降低啦。咁所以日本个经济可以话相当之严峻下嘅，喺咁嘅严峻嘅环境之下，如果日本央行再唔系去量宽，日本政府唔系去即系鼓励呢个宽松嘅货币政策嘅话咧，咁我相信日本嘅经济真系无以为继噶啦。咁所以佢而家系唯一条路线走咧，就系宽松佢嘅货币，继续去宽松佢嘅货币政策。咁所以我相信边个上台咧，嗰个方向咧，我都唔觉得会有啲乜嘢太大嘅变化噶啦。相反嚟讲嘅话咧，喺政治上咧，我哋要多留意啦，因为我哋知道日本嘅即系个政治上咧，同南韩啊、同中国啊关系啊都麻麻地嘅。咁啊，睇下新嘅人选上台嘅话咧，会唔会同邻国嘅关系咧，个会唔会有所改善啦？从而咧系帮助下日本嘅经济嘅增长啦。咁所以呢啲咧都系我哋要留意嘅地方。咁啊，另一方面嚟讲，如果你睇翻个日本纸咧，咁我觉得日元嘅汇价咧就唔会话因为呢件事件有咩太大嘅改动嘅。我依然咧系觉得日元嘅汇价咧系有机会慢慢系走强嘅。走强嘅原因点解咧？好简单，因为我系睇淡整体美元嘅汇价。如果当美元整体系弱嘅时候咧，咁我相信大部分嘅貨幣對美金咧都有機會上升，不過由於日本嘅經濟係咁多七大貨幣中咧係最差嘅經濟體啊，最弱嘅經濟體，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如果就話就算我睇好日元咧，我相信日元咧都會係日後升得最慢啦，幅度最少啦，過一過嚟嘅。咁所以呢个系俾大家作为参考啦。 咁投资者咧就可以多做功课同埋参考翻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咧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星期见过啊。拜拜。 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 当你要买新电话、手提电脑嘅时候，有啲乜嘢考虑条件呢？品牌、价钱、 型号，有冇谂过喺边度买都好紧要咧？千祈唔好贪平，向一啲不明嘅卖家或者店铺购买，因为佢哋可能将固件更改，有机会盗取你嘅个人同敏感资料，或者喺流动装置里面加入恶意程式。所以购买任何流动装置，最紧要系喺官方认可嘅代理、零售商或者官方网上商店度购买。仲有，如果发现包装盒上面嘅原厂封条已经损毁，一定要向卖家查询，甚至要求提供封条完整嘅全新产品。买到之后就要采取由制造商所提供嘅最新固件，尽快为流动装置进行更新，同埋可以安装抗恶意程式码软件，为新装置进行全面扫描，咁就可以用得更加安心啦。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李 Sir， 你做园艺工作咧，睇嚟好似好轻松咁样，系咁以剪下啲花花草草杀虫啊，冇难度啊，我啊都想入行啊。 细啲，其实仲有、啊。 其实我知，就系喺户外做园艺，一定要着得轻便，啱唔啱啊？ 细啲，你对园艺工作嘅安全要点咧，一啲认识都冇啊？唔该，你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啊，介绍园艺工作安全要点啊！ 早晨啊，八点二十五分，哎，靓仔晒啦，小白早晨， 早晨啊，系点解靓仔晒嘅？ 把声靓仔晒啊，请埋都系咁靓仔嘅彭爷爷出嚟先。 哦，原来系噶，又靓仔又靓声，系 啊，咁样啊，有啲好啲嘅声音广播啊，俾听众啊，咁啊唔会令听众失望啦。今日咧，高手彭爷爷系小白、 啊，系啊，彭爷爷你好啊。 有啲咩要话我知啊？ 我想讲下一啲咧，关于道路安全嘅问题啊。咁啊， 系啊，你系啊驾驶者、哦， 我系驾驶者啦。咁但系今次我咧就即系见到一啲嘅情况咧，就个心入边咧都会觉得啊，其实咁样系咪真系危险咗啲咧？咁系咩事咧？咁、啊，原来咧喺我住嘅地方附近啦，或者喺香港好多地方咧都有啲山路噶嘛。咁啊，香港嘅山路当然系非常之迂回曲折啦。唔知彭爷仲记唔记得咧？有一个工作咧系比较特别嘅。就係影相，影咩相呢？就喺條高速公路山嘅路咧，就專係我嚟影嗰啲車啊！你記唔記得有一個咁嘅工作啊？ 影啲車係啊，就快車定係乜嘢？ 唔係，係即係當啲車嗰啲跑車風馳電掣喺條路度跑行緊嘅時候啦，佢哋原來咧就會邀請咗一班嘅攝影師咧。就喺条路嘅、 哦，记得系帮佢哋影佢哋嘅英姿啊嘛， 因为佢哋自己影唔到自己嘛， 系 啦，咁所以佢哋就要 曾经讲过 系啦，于是乎咧就要揾一班嘅叫做摄影好手咧，咁啊喺唔同嘅角落嗰度咧，咁啊叫做 set 定机， 系 布住佢哋，咁啊等佢哋出现嘅时候咧，就可以影佢哋，哇，影佢哋嘅坐姿啊，影佢哋嘅车啊，影嗰啲反光啊，几咁靓啊嘛，系咪？好啦，咁我留意到咧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嗰班嘅摄影师咧，其实佢哋影相咧绝对冇问题。 嗯、 不过咧有阵时佢哋咧喺条路嗰度本身山路咧能够俾行人行嘅位置咧非常之狭窄， 应该好窄噶。 好系啊，真系好狭窄。咁同埋佢哋咧由于要布嗰啲叫最靓嘅位咧，咩位系最靓啊？咩构图系最靓啊？梗系 弯嗰啲啊？ 梗系啦，梗系唔系净得两条直线啦、啊。梗係又轉曬彎啊，又有啲 curve 啊，嗰、一隻嘅位咧望起上嚟梗係最靚啦。 係， 於是乎咧，我留意到原來佢哋最中意咧就係嗰啲轉彎位啊。 係 啊，係啊，亦都係我哋。 咁但係每一次譬如佢哋有幾多個呢啲嘅攝影師嘅咧， 係 一個人包辦曬啊，定係有兩三個咁樣逼埋一齊咧？ 通常咧係出四五個添㗎。 因為咧嗱，佢哋譬如車隊咁樣，佢有十架車啦，咁佢哋咪一齊夾錢，咁可能請四五個攝影師，咁然後佢哋就會喺嗰啲唔同嘅角落頭位咧，跟住咧就會去幫佢哋影相啦。咁嗰啲情況係點樣咧？就係、是、嗱，譬如車隊啦，咁我哋要出車嘅時候咧，譬如由 A 點行去 B 點，例如係五分鐘嘅路程嘅啫，就同嗰啲攝影師嘅團隊就講，我哋而家出車啦咁樣，咁即係大家 ready 啦，就影相啦。好啦，跟住去行完一圈之後咧，咁去到終點，去到 B 點咯，咁 B 點又再翻 A 點咯，又同佢哋講咧，就係、是、我哋又出車啦，即係仲務求咧係等佢哋一定要影到為止。啊，除咗 係咁，但係嗰、那個令到你有質疑啊，咁樣做係咪啱嘅咧？咁係咩事咧？ 除咗係佢哋有陣時會喺個行人路企得出之外啦，咁容易發生意外。就係、是、我亦都見到咧，就係有一啲嘅叫做攝影隊伍咧，佢哋更加咧係利用嗰啲天窗啊， 係 車入邊嘅天窗，係兩個攝影 頭出嚟啊。 是直头伸咗上半身出嚟啊、 哦！ 然后咧就嗱后边咧就有架车，跟住佢就追住前面嗰架车，就摄影师就喺前面嗰架车，真系好似 行走中噶， 行走中嘅。咁第一已经冇揽安全带啦，企、 嗯、 咗起身啦，同埋咧你嗰啲摄影器材，你有阵时你一大风，哇！你揸唔稳跌埋落去，其实又容易令到个即系个路面啊，影响其他行仔 跟佢尾嗰啲车 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咧，我觉得啲摄影师都应该影相还影相，安全咧。始終咧都係要第一，如果唔係你影咗張靚相出嚟，但係又整咗個交通意外，又幾唔好咧，係咪？ 咁 嗯，啱嘅，啱嘅，好似實地攝影咁。 冇錯。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发表演讲，强调中国和欧盟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欧建交45周年，中欧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不是制度对手，而应该是全方位战略伙伴，双方完全可以透过平等对话增进信任，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建设性沟通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王毅认为中欧应该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从四方面建设伙伴关系，包括构建抗疫伙伴关系，推动疫后经济复苏合作，强化投资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打造绿色与数码伙伴关系，拓展中欧合作新的增长点，以及深化多边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中欧国际事务合作。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有亲总统特朗普和反警暴示威者冲突，导致一人中枪死亡之后，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先后互相指责。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连番贴文批评民主党市长惠勒容许波特兰市死亡和被摧毁，认为在惠勒的领导之下，波特兰永远不会恢复原状，又指责拜登不愿意领导，建议派遣联邦部队前往当地。拜登发表声明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又认为特朗普不顾一切鼓吹暴力，说对方可能觉得贴文可以令他强大，但是特朗普正是因为未能够呼吁支持者停止冲突而显示出他的软弱。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星期二展开，累计超过43万人成功登记，80个检测中心在计划的头一日的预约额满。政府亦都系收到8宗投诉，怀疑涉及盗用他人资料预约，已经将3宗个案交由警方处理，并取消相关预约，强调已经取消的登记不会计入记录，绝无督数。內地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於境外感染。新增的輸入病例當中，有6宗來自上海、天津5宗、福建、山西、浙江、廣東和陝西都有個案。內地目前一共有85,048人確診新型肺炎，4,634人死亡，超過80,000人康復出院。 另外，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表示，当地由听日起放宽来自内地入境人士的感染的检疫限制，居家隔离时间由原本的14日调整为7日，并必须在居家隔离结束之前接受病毒检测。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2，瑞士法郎0.904，加元1.309，人民币6.86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28点，升3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73美元，卖出1,974.4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同埋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运头塘村。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凤舞街桥底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凤舞街呢一段咧只系车多少少啫，咁但系后少少，近住思瑞入口呢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去到泽安村。重复多次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凤舞街桥底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凤舞街呢一段咧就车多，但系后少少，近住思瑞呢一段咧就慢车啦。龙尾去到泽安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就慢车，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啦，龙尾去到加龙村；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呢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运头塘村。重复多次啊，就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运头塘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琼，我哋成日都讲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但是今次疫情实在好严重，我哋已经唔可以淨係见到自己嘅屋企。正如好似李荣浩呢一首同根咁讲，全世界大家都系一家人，一家人一起对抗疫症。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艺进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知课程资料，上 www.yijin.edu.hk 睇下啦。 艺进文凭，而家可以去院校报名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神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8:39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啦，仲有芭比、林慧，电话侧边咧就有彭爷爷喺度。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芭比，仲有各位晨光嘅听众啦，系时候同大家一齐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啊吓，咁啊先嚟啦，彭仔喺手上咧就同大家睇下嚟自《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当中咧就讲到呢、這个。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咧，就將會喺聽日展開啦。而《星島日報》得悉咧，截至到昨晚10:00已經有咧係456,000名嘅市民登記。咁預料咧，去到午夜前數字咧將會增加。咁而141個檢測中心啦，80個即刻。即係咧，超過一半嘅地點咧，第一日嘅預約已經爆滿啦，更加咧有5個中心啊，7日嘅預約咧全部都額滿，分別咧就係位於觀塘、油塘、將軍澳同埋馬鞍山嘅。但亦都有部分選址咧係尚餘較多選擇時段嘅，例如係香港公園體育館啦，市民仍然可以選擇咧就聽日去採樣嘅。咁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佢就表示啦，當局咧會視乎情況研究係咪需要延長計劃多7日嘅。咁而政府亦都收到咧有8宗咧係懷疑涉及盜用他人資料預約嘅投訴。咁其中3宗個案咧交由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去處理嘅。有關預約咧亦都已經係被取消啦。咁呼籲市民咧。切勿就以身試法嘅，政府咧就喺全港18區咧設有141個檢測中心，咁喺22日開放網上登記預約，咁啊開放登記後翌日啊，市民咧登記預約嘅情況咧都幾唔錯喎，咁有超過一半嘅檢測中心咧，即係80個地點咧喺第一日咧就係預約已經係爆滿啦咁樣，咁啊例如呢個太和體育館啊，同埋界限街1號體育館等等，更加有5個中心嘅1個禮拜預約咧全部滿額嘅，咁啊分別就係秀茂坪社區會堂啦、油塘社區會堂、尚德社區會堂、沙角社區會堂同埋馬鞍山體育館嘅。咁至於講到局長陳肇始咧，咁佢都係談到呢一個嘅檢測啦，咁究竟會唔會再延長啊？咁佢都話會咧，視乎情況咧決定係咪要延長計劃多7日嘅。咁又話咧政府聽日開始設立嘅控制中心咧，就會留意咧整個檢測嗰個嘅整體情況咁話噶嚇。咁呢個嚟自今天咧就《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好啦，跟 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明报嘅消息啦。讲到啦，报称咧曾经发烧未送隔离病房，屯门医院孕妇初步确诊噶。一名怀孕39周的31岁孕妇上个星期六即是29号呢就感到不适去到屯门医院求医。报称日前曾经发烧不过就未获安排入住隔离病房而是入住内科病房的。同一晚呢他初步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同一个病格的10名病人亦都需要检疫包括了另一名的孕妇的。咁啊，讲到啦，前日咧大概系11点钟上昼时间啦。一名31岁嘅孕妇咧就因为身体不适啦，全身乏力，去到屯门医院嘅急症室嗰度求医嘅。咁啊，向医护人员咧就报称，日前咧喺屋企自行量度体温嘅时候咧，曾经系度过有发烧啦。咁啊，急症室咧分流站嘅人员咧当时就有为佢量体温嘅，但系咧就冇发烧。咁啊，经初步调查之后咧，佢就系获得安排送往内科病房。同晚呢就对呢个检测呈呢个初步阳性结果先至呢立即将佢转送到去隔离病房嘅。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就解释啦，一般呢係会安排报称曾经发烧嘅孕妇呢係入住隔离病房嘅。对于今次安排呢一名孕妇入住内科病房呢并且係去到唔同嘅地方检查做法呢係唔理想嘅。他就话啦，屯门医院咧系会认真咁样检讨孕妇入院嘅流程，院方咧对于今次有病人因此需要检疫咧系感到抱歉噶。咁至于医护人员咧喺判断上面有冇需要改善咧，或者当时唔够病床所置等等嘅呢啲问题而引致今次嘅个案咧，何婉霞就话啦，流程上面咧亦都系需要改善嘅。屯門醫院方面咧，琴晚亦都係發稿就話啦，如果孕婦嘅胎兒咧已經係足月，又報稱咧曾經連日發燒咧，合適嘅做法就係安排入住隔離病房。咁啊，承認咧今次嘅做法係唔理想嘅。咁何婉霞亦都話啦，咁啊應該呢個病婦咧由留院期間咧全程都係戴口罩嘅。咁啊曾經咧被送往產前病房嘅單人診症室檢查。咁醫護人員咧因為都係有穿著合適嘅防護裝備，所以咧就唔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啦。咁啊，讲到就系话无需要检疫啦。咁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话啦，呢一名孕妇咧系冇家人确诊，亦都冇接触过确诊者，暂时就未知道特别嘅感染源头噶。咁啊，目前咧孕妇同埋胎儿咧情况都系稳定嘅。呢个系嚟自明报嘅报道。 唔该晒 ，Papi， 再睇下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原来疫情底下都会令到人嘅心理状况咧有所改变。美国有一个研究发现啊，咁啊疫情底下有好多人咧。越嚟越避忌社交，即系仲觉得咧孤独咧系冇问题添吓。咁啊，佢哋话到疫情可能会增加咧人嘅孤独感，啊，长期居家抗疫更加有可能导致人咧就出现社交恐惧。要避免呢一类嘅情况出现咧，就需要啊有一啲好嘅方法咧，去到改善自己嘅社交生活啦吓。根据翻外国嘅市场调查显示啊，不足一半嘅美国人咧有意喺新冠疫苗面世之前咧就去呢一个嘅球赛、演唱会或者睇戏啊、主题乐园玩。等等嘅，但系留意到咧，部分人咧就话到啦，可能以后咧都唔会再参与呢一类型嘅活动。有消息更加讲到啊，喺今个月开始啦，咁啊居家抗疫期间，咁啊如何咧就拒绝朋友嘅邀请，又不相对方咧啊成为咗好多人嘅热话。咁啊，根据翻咧呢啲嘅调查显示，千禧世代或者咧就系最孤独嘅一代，有22% 表示咧就没有知心良朋，咁啊更加有27% 表示自己根本不需要朋友啊吓。咁有專家同埋學者就話到，人類咧係社交嘅動物嚟嘅，長期孤獨可以致到咧就係壓力大增，增加咧就係患有炎症嘅機率。咁本港精神健康機構今年咧亦都有調查顯示，43% 嘅受訪者精神健康狀況咧就惡化，主因係未能夠同不同住嘅親友或者咧就係伴侶見面。近半人士咧感覺得到孤獨，亦都有21% 嘅受訪者正在咧就受到精神健康問題困擾噶。咁但係感覺咧就面对面嘅咨询不安全啦，有碍咧就佢哋寻求支援同埋呢一个嘅治疗嘅。咁啊，港大心理系教授李薇珍咧就话到啦，咁啊曾经咧。 係有好多嘅案件咧，都係想克服自己嘅呢一個嘅叫做社交障礙噶。咁啊，有啲嘅方法嘅，例如咧就係或者有一啲嘅叫做講法咧就係啱啱開始想做運動啊，原來大腦咧就會話俾我哋聽，喂，你好攰啊，你唔好做啦。咁呢一刻咧就應該咧就多啲咧就同親朋戚友，就算透過互聯網咧都可以一齊咧就做運動。佢話到除咗可以互相鼓勵，更加可以取得咧就社交嘅效果咁講噶。咁啊，孤獨咧係好可怕嘅，大家記住，就算抗疫啊都唔好孤独咁抗疫噶，要一班人抗疫。透过网上面都要大家一齐咧互相鼓励吓。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噶。 哦，原来我依家先知道，唔怪之得啦。 点啊？ 我成日想做运动嘅时候咧，都听到嗰把声，原来系我嘅大脑同我讲。 系啊，原来系你嘅大脑同你讲啊。 好攰啦，唔好出去啦。 佢嗰句说话系大脑会告诉自己很累咁样噶。 系啊，哦，原来系我大佬同我讲， 原来个人都会噶， 冇错 冇错， 知嘢噶。诶，好啊，喂，唔该晒小白啊，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就转睇下《苹果日报》啦，《苹果日报》咧就当中嘅新闻咧有讲到咧，今天咧就831啦，太子站嘅事件啊，一年啦。咁就講到民主派區議員咧，今日傍晚咧就將會話如常咧，就喺太子港鐵站外面咧，就以兩個人一間咁嘅方式咧嚟到代市民獻花。咁聽日咧就將花咧就送往咧沙嶺公墓拜祭，紀念咧831事件。不過警方日前咧就去信區議會啊，咁就想話係試圖阻止活動。咁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啊余德寶咧接受查詢時候透露啊，旺角警區指揮官啊韋能志咧喺今個月26號啊曾經去信係油尖旺區議會主席林建敏，咁啊懇請各油尖旺區議員咧停止今個月底嘅所有聚會。咁據悉咧，有議員近日係收到警方消息指，警方今日咧將會派出啊係國家安全處人員咧去監視獻花活動嘅。咁警方消息透露啦，警方今日咧會喺太子港鐵站以及佢嘅周边咧，系驻重兵高姿态戒备。咁除咗西九龙总区防暴队之外啊，警方咧会调派其他总区嘅防暴增援噶，合共咧最少有啊数百嘅警力。咁啊，同以往每个月嘅831部署咧就差唔多，只系咧听日咧。即係意思即係今日啦，係一周年，咁係咧敏感嘅日子，咁警方咧會全方位啊高姿態戒備咁話噶，咁呢個嚟自今天咧就《蘋果日報》嘅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文汇报嘅要闻咯。讲到啦，就系97%嘅学童咧感觉到网上学习难啊，在家学习不开心。咁新学年即将展开啦，但系对于冇电脑嘅学童嚟讲咧，开学嘅兴奋感觉就不在啦。社区组织协会喺八月下旬咧就进行咗网上嘅问卷调查，一共访问咗咧733名嘅儿童，结果就显示啦，88%嘅人咧所属学校将会喺9月安排网上教学，有97%嘅受访者咧，对于网上上课或者系学习咧系感到困难噶。91%嘅学生就担心进度落后，同时亦都有97%嘅人咧，对于喺屋企学习咧系感到无奈同埋唔开心噶。咁啊，网上教学咧喺香港虽然系普遍啊，但系原来咧仍然系有40%嘅受访学生家中咧系冇电脑噶，而34%嘅人咧屋企咧亦都系冇上网服务噶。亦都有唔少个学童反映屋企嘅电脑太旧，网络唔够快，冇打印机、冇书台等等嘅呢一啲学习设备同埋空间咧，大大咧都会影响学习成效嘅。咁更加有46%嘅学童咧，认为自己系有需要申请资助购买一啲新嘅电脑或者咧系使用上网服务嘅。咁啊，长期咧无法回校上课，亦都会影响咗学生嘅身心健康嘅。有90%嘅学童就担心啦，如果长期进行网课嘅话咧，就会影响佢嘅健康。亦都有50%嘅学童咧，自己觉得系变得害怕同人接触啦。更加有20%学生咧系坦言对生活失去希望嘅。咁啊，社协干事施丽珊就话啦，其实早喺3月咧已经去信教育局，咁啊要求跟进清贫学童嘅电子学习困难。不过局方就表示啦，可以提供嘅帮助咧始终系有限。 难嘅。佢就促请政府可以放宽关爱基金嘅规定，令到所有合资格嘅清贫学童咧都可以购买到电脑，亦都提供到咧呢一个实报实销嘅上网津贴，可以减少喺屋企学习嘅所需要开支啦。佢亦都建议学校应该安排学生分批翻学校学习或者使用电脑室等等嘅设施，先至可以做到停课不停学嘅。呢一个咧系嚟自今日文汇报嘅报道。 好，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讲到咧就系警方破获今年最大宗嘅跨国贩毒案啦，咁啊检值大概咧就1.7亿元嘅货，咁啊警方早前接获线报，得悉咧有毒贩集团啊将大批嘅毒品偷运入港，上个星期四突击搜查粉岭一个嘅工厦单位，发现超过300支嘅樽装饮品分藏冰毒、海洛因以及俗称 K 仔嘅氯胺酮，毒品总重啊大概就180公斤，并且拘捕两名嘅南亚汉，当中一人咧就系声请人士嚟噶。警方指出啊，毒贩受疫情下嘅出入境限制等等嘅影响，近期转以咧就系货运嘅形式大手出货，同时咧就屡施奇招包藏祸心，咁啊部分毒品啊喺今年嘅检获量甚至超过咧就系前两年嘅总和噶，可以话毒品涌现香港嘅情况令人担心噶。啊，据讲啊，该个嘅毒贩集团今次租用工厦办公室咧就系一个嘅空仓嚟噶，连台同埋凳咧都冇一张，咁啊之前咧就冇人用噶，而集团为咗掩人耳目啊，将毒品咧就放喺几百个外貌咧就似系饮品樽嘅樽内，咁啊由于饮品樽一般咧都系透明噶，咁但系今次检获嘅饮品樽全部都系密封式，不法分子以为可以逃避追查，反而咧就惹人怀疑。啊，警方指出啊，近年咧就由于战乱、经济以及咧就个别国家嘅禁毒政策改变等等嘅因素，令到全球毒品产量以及检获量喺近十年不断攀升，咁啊而本港检获嘅毒品数量除咗可卡因之外，亦都有明显嘅上升噶。根据警方嘅数据，今年一月至到六月总共咧就检获348公斤冰毒，以及咧就43公斤嘅海洛因，已经较去年同期咧就激增20倍，以及咧就1倍噶啦。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就可以话现今嚟讲咧，世界乐坛最好成绩嘅一对韩国组合啊！佢哋嘅名叫做防弹少年团啊，有呢一首新歌 BTS Dynamite。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getting heavy, can't hear the bass, boom, I'm ready. Life's sweet as honey, yeah, this beat straight like money.又唱得又跳得又睇得，好喜欢这个 music video 啊！本周新打上榜占第九位 BTS Dynamit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酷熱天氣警告下，我哋都要請阿華梅姐出場一齊抗疫先至得噶。早晨，華梅姐。 早晨啊，華梅姐。 Good morning， 係 Bobby 同埋小白。 係啊係啊 ，Good morning。 系，仲有各位嘅听众朋友，早晨啊，又系我华梅啦，吓、啊，好啦，嗱，今朝早咧喺呢一个嘅抗疫 hashtag 方面咧，啊，我想同大家 hashtag 一个啦，系新产品啊，我先讲个名称俾大家听啊，hashtag 一下呢一个咧叫做咧穿大式空气清新机， 哦， 穿大式又唔系我哋平时挂颈式嗰种啊。 我哋好普遍咧，依家都系挂颈式啦，好似一个吊嘴咁样啦，个空气清新机就挂喺自己心口前面，系咪？好啦，而家呢一只咧叫做穿戴式，咁即系点样咧？ 戴住佢咯， 手握莫非系？ 唔係，係咧，其實咧，真係好似一個口罩咁噶，佢、 哦、 就係好似一個口罩咁樣戴喺你嘅面上面。不過咧，呢一個口罩咧就係有內置風扇嘅。 哇，咁咪涼好多咯，唔使咁焗咯。 好啱你講跑步嘅時候用啊！ 所以呢个空气清新机呢真係好鬼盏鬼呀、啊、吓韩国人嘅出品嚟㗎吓。不过家长呢就仲未最后检测嗰啲认证未做完，所以呢市面上係买唔到㗎家长吓、啊。不过呢已经急不及待啦，係同大家呢预告定呀、啊。啊嚟緊呢喺呢个疫情之下，大家呢戴呢个口罩呢戴到呢好辛苦啦，唞唔到气啦，係咪於是乎呢就有呢一个嘅商人呢就研究出呢同埋生产一种呢新嘅话係穿戴式嘅空气清新机。咁、其实呢佢就係睇嗰个嘅外貌呢就只係一个呢有啲硬胶咁样嘅。你都戴住嘅口罩下、即係好似嗰啲 N95 呢再硬啲咁样。住你个嘴咁样嘅，咁、然之后咧，佢就话两边咧就除咗有滤芯之外咧，亦都会有两边都有呢个内置风扇嘅好特别嘅一个嘅机器喺度啊，咁等大家咧就更加戴住嘅时候咧，好凉快啊，同埋觉得咧有新鲜空气透到咁样喎，咁啊。如果是咁嘅，嗱你又可以諗下咧，人哋未推出市场上面有得卖，你咪试下将啲风扇仔睇下，可唔可以？ 会好重噶，如果自己整 嘅两侧咁一带埋啦吓。如果系得嘅话咧，咁你就真系发达啦吓。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咁嘅，穿戴式空气清新机，实情系风扇仔响口罩里面匿啫， 就系咁， 系唔系？ 系啊。 早知东南偏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同埋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太古城噶。重复多次，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一段慢車，而家龍尾排到去大欖上車，荃錦公路去返荃錦交匯處擠塞，龍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車龍排到去進景園。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准备好晒。 燕琼啊，新嘅学年咧，我准备咗份大礼俾你个女啊，系个口罩嚟噶。 咁啱嘅 Eric 啊，我都准备咗口罩套俾你个仔啊。 哇，真系天生一对好夹咯。 梗系啦，如果有需要除低口罩，一定要摆入口罩套入边先安全噶。 我哋两个仔女啦，又卫生又安全啊，我哋系放心晒啦。 南京节目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的家庭打气。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们分析大市。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看回市况，上个星期就科技股领涨升得很好，好多都咁，今个星期方面个市点去分析呢？交给你了。 可以留意翻就即系美国嗰边咧，其实就上个礼拜就都系啲科技股带动向上啦，咁样吓，咁但系咧就去到星期五咧，咁就出即系个资金流咧向开始出现咗少少变化嘅吓，咁啲钱咧就开始流去啲旧经济嘅股份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今日咧就今日咧就 Apple 啦同埋呢个 Tesla 啦，咁啊拆细咧会正式生效噶吓，咁就唔排除啲钱会开始即系即系炒拆细嘅资金啦，开始会即系撤退啦。咁就去翻啲舊經濟嘅股份嗰度，咁就可以睇翻就即係美國嗰邊上個禮拜五啦，嗰個即係航空股啊，又或者係一啲受到疫情重創嘅一啲嘅酒店旅遊股啊，咁其實上個禮拜五都做得幾好嘅，咁可能今個禮拜個走勢都會持續翻，咁另外一方面就即係美元就弱勢啦，咁啊美匯指數去翻92附近嘅，咁人民幣亦都係即係升翻上去 6.8。左右啦，咁亦都係利好翻個即係新興市場股市嘅表現嘅，咁都可以留意翻港股呢一邊啦，咁依家最新個黑期係升緊成200多点嘅，咁去到25,600多点左右嘅水平嘅，咁今日就恆指啦，咁阻力位就大約上方就喺25,800点左右啦，咁支持位咧就喺20天线嘅，大約就25,145点左右嘅，咁所以今個禮拜暫時嚟講睇住25,800点左右先，如果升穿咗嘅，咁先至再上望翻呢個26,000点左右嘅水平嘅，咁不過咧要留意翻一樣嘢就係進入呢一個今個禮拜進入九月份啦，咁傳統上咧九月份咧就會比較即係風高浪急一跌噶，咁過去12年咧其實有3年咧港股喺九月份咧都係跌超過10%嚇，咁如果即係歷史咁就即係就往的就係咁睇啦，咁樣咁但係究竟九月份會係點咧？咁樣咁都要留意翻一樣嘢咧，就係咧究竟啲內銀股究竟個即係會唔會咧做翻好少少啊嚇？咁因為啱啱公布咗咧，即係呢一個上半年嘅業績咧，四大內銀咧個純利都跌超過10%嚇，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究竟會唔會即係拖累到呢一個即係港股呢一邊嘅表現啦。 今日咧聽眾朋友。碰巧就真係問翻呢一個板塊啊，問只939建行啦，咁啊6蚊有貨嘅，咁啊依家應該點去操作咧？呢一位朋友就係盧小姐啊，叫做 OK， 好咁嗱其實內銀咧上半年個即係業績。比較差咧，都係一個即係合理嘅預期啦。咁因為上半年受到個疫情嘅影響啦，咁其實內地個經濟都比較都轉弱咗唔少嘅嚇。咁所以即係內銀啦，或即係亦都要即係作為呢一個百業之母啦。咁其實亦都係個表現，亦都係會比較遜色啲嚇。咁同埋另外一方面咧，就因為好唔少嘅即係負債啦，咁出現咗一個即係撥備嘅嚇。咁所以 以咧，亦都係令到咧內銀咧嗰、那個即係嗰個盈利質素咧下降咗嚇。咁、如果話六蚊咧，即係呢位聽眾朋友就六蚊揸住咗呢個建設銀行啦，咁樣咁其實咧短線嚟計咧，我估計個反彈幅度咧，就算你話即係壞消息盡出，咁啊短線做一個反彈咧，咁其實個幅度咧可能都係去翻五個八毫半左右嘅嚇。咁即係話如果上到去呢一個位置嘅話咧，咁我覺得呢位聽眾朋友都應該就先行減磅先嘅嚇，因為咧即係下半年嚟計咧，其實雖然你話內地嘅經濟回穩翻，咁但係咧內銀嗰個即係盈利嘅質素咧，可能仍然係要持續低迷一段時間嚇，咁所以都我建議都係逢高就減磅嘅嚇，咁如果你話向下咧再下至呢一個。即係跌穿埋五個半咧，咁我建議咧就即係要止蝕離場添。 咁啊，散股民咧可以參考一下啦。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嘅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唔該 Jason，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唔該你，拜拜。 好，拜拜。 紧索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贴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线，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啦，继续系进行紧啊，九点十三分啦，啱啱啊吓，咁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咧76%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 ，Bobby 今日系时候呼吁下电话喎， 系啊，如果咧大家都有啲乜嘢嘅想打打气嘅说话啦，又或者咧系想点唱，咁啊当然可以咧致电我哋1872388，打通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可以亲口咧喺呢个嘅节目里边咧就将你嗰啲祝福啊、打气嘅正能量咧就讲晒出嚟啦。 嗱，即系听日咧，我哋已经开始啦，啊，暂时未有听众电话喎，咁啊，听日9月1号。送上一个最美好的祝福咧，俾一啲学生啦，以至咧帮一啲教育工作者打气。 系啊， 我觉得咧，以往咧教育工作者，譬如9月1号开学咧，就啲 miss 阿 sir 好简单嘅啫，啊着套新啲嘅衫啊，咁啊派下簿啊，咁选下班长行长啊。 系啊，第一日系咁样噶嘛，即系自我介绍啊，大家混熟啲先。 系啦，但系今年究竟点样透过视像软件？选班长同选行长呢个是阿 O 最关切的嘢。 唔通系斗快举手？ 我细个好中意做班长噶， 系啊， 嗰啲嘢咯。 咁你系咪年年都做班长噶？ 唔系噶，但系我试过做过几年班长，跟住觉得做班长咧太攰啦。我细个就觉得我呢几年都好攰啦，我想休息下，我想休息下，跟住就去咗做图书管理员咯，系啊，跟住又做过好多唔同嘅公职啦，喺学校入边 啫。我细个都系好中意做图书管理员噶。 系啊，我哋。呢啲讀齋校嗰啲咧，冇乜嘢做啊嘛， 睇下書算啦。 你全部都係男仔，你全部都係女仔， 係啊， 冇嘢睇，咁睇下書算啦，係咪先？咁所以就有一個咁嘅放味啦。咁呢個我哋打趣啫，咁啊，歡迎大家打個電話嚟啦，1872388啊嚇。咁啊，呢個祝福啊，或者咧呢個點唱熱線咧，為你開放啦。接住嚟咧，親子嘅環節咧，又要交俾小白嘅親子百分百咯噃。 晨光第一線，親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亲子百分百啦。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咧就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 Rainbow 咧，咁喺电话侧边啊，咁啊同我哋讲下啲乜嘢咧？就系、是上两个星期都分享咗咧，就系、是、小朋友有好多唔同嘅性格喺度嘅，咁啊大概咧就概括可以讲话有九种啦。包括咧就系、是开头咧亦都提过有啲乜嘢类型咧，就譬如中意完美嘅，有啲系中意咧好博爱嘅，有啲咧就系好有成就感嘅。有啲咧好靠自己嘅感覺咧去到處理一啲嘅事情，但有啲又唔係靠感覺，係靠自己嘅思想。有一啲咧就係好有愛嘅小朋友嘅。咁今日仲有邊幾類嘅小朋友可以即係分享一下佢哋嘅性格，令到我哋家長知道咧自己小朋友係點樣啊，從而咧就更加懂得同佢哋相處咧 ，Ringo。 是啊，咁咧嗱，我哋今日咧不如就分享埋第七同第八同第九嘅型号先。 哦、好好好啊！ 七号仔咧，其实就好得意喎，呢、這个小类嘅小朋友叫享乐型啊， 或者叫做 系 啊或者佢未必叫享乐嘅，就总之好轻松、好开心嘅，佢好中意试新嘢嘅。 算唔算叫乐观咧？呢、這个真系 系啊，所以佢嘅谂法就系、是、我要 happy， 我要快乐嘅，即系咧佢系令人哋好舒服啊。 今朝有酒今朝醉嘅小朋友嚟噶喎。 都是的，所以你发觉呢这一种类的小朋友呢都比较贪玩好动同埋追求啲新鲜刺激的。咁同埋佢有几有创意的，即係嗰种创意呢突然间会諗到啲好好得意嘅嘢去玩，多才多艺。咁所以呢这种类型嘅小朋友我哋都叫 happy boy 啦 ,happy girl 咁。係啦，咁比较即係好少话好负面嘅。咁因为佢好追求嗰种开心快乐。咁同埋佢都比较，但係呢佢有个情况就係佢好驚呢去重复啲嘢。同埋呢佢好多时呢如果对啲闷嘅嘢呢佢唔得㗎。即係佢悶唔起嘅，即係同頭先我哋講之前未分享有啲型號咧，佢哋係好忠誠啊，或者佢哋咧即係 好中意諗嘢啊咁樣。 係啦，佢哋幾襟悶啊，但係咧七號仔咧其實佢就好鬼驚咧，好悶啊。咁所以咧佢哋好中意咧成日都做好多嘢，但係咧往往就會虎頭蛇尾咯，唔能夠堅持咯。 哦、三分鐘熱度喎、啊，即係呢、 這個。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佢嘅優點亦都係個缺點咯。我哋成日話哇，佢好中意樣樣都試，但係亦都係虎頭蛇尾。 咁對住啲虎頭蛇尾嘅小朋友，家長應該點樣去到可以好地鍛鍊翻佢嘅耐性啊？ 係啊，咁所以咧嘛，如果係有呢一種特點嘅孩子嘅家長咧，你就留意咯，你要幫佢提升個專注力啊，同埋克服困難，因為佢哋咧最大嘅即係點講啊，即係嗰、那個佢哋就唔能夠好意志堅定，即係好快就放棄啊。咁所以咧，你要提升佢嘅責任感啦，令到佢，例如你要同佢講，你想玩呢個遊戲得，不過咧你要做咗功課先，令到佢做完功課先可以玩。如果唔係一玩咧，佢可能就收拾唔到個心情。 係㗎。 咁同埋教到佢咧做嘢咧要有恆心咯，即係唔可以話啊、哦、我做三分鐘熱度啊，我想養養下寵物，我就突然間今日唔中意佢就棄養，咁呢啲一定唔可以咯。同埋鼓勵佢一。即系每一次咧，只可以做一件事咯，即系唔好咧开十个 task 咁样去做咁样咯。咁、所以咧，即系家长就要留意呢一方面，同埋不过佢一个好大优点就系佢嘅人际关系其实会好好多。 咁、明啦，佢咁贪玩，佢下下都出去就喂朋友一齐出去玩啊，咁样咁梗系多朋友啦。 系啊，所以其实好轻松啊，不过咧又留意咁。但佢係多朋友，但係咧未必好深交。頭先兩次我哋咪講個六號仔好多，佢未必好多朋友，但係好深交，因為佢好忠誠啊嘛，一生嘅朋友。但係七號仔有陣時真係咧，佢未必嘅，因為佢樣樣好吸引人啊，即係好多人都會黐埋。 酒肉朋友比較多啊。 走入朋友咁夸张，咁有机会系啊，即系我哋要教到佢咧，都要建立一个长久嘅人际关系啦。即系佢系一个好 happy、好吸引人嘅，咁、但变相咧，有阵时佢未必好投入一段嘅佢友谊嘅建立咧，咁佢就未必好有知心朋友都唔出奇。咁所以特别针对呢一点， 系正面啲咁谂啦。其实佢哋都系好乐观嘅小朋友嚟嘅，呢啲都系佢哋嘅优点嚟嘅，系咪？ 系啊，同埋第一人际关系都系你谂下，其实佢即系个个都可以同佢做到 friend 啊，倾到偈咧，其实都系好。好大嘅優點嚟嘅，即係識得同人哋 social 咁。 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嘅小朋友咧，佢哋就好似天生咧就有一種魅力啊？嗰個魅力就好似一個 leader 咁樣，喂，佢唔使特別交際㗎，佢都啲人會喂自己黐過去嘅，會唔會有呢一類型小朋友咧？ 有啊，八號仔就一個我哋叫做領袖型啦、我哋講緊，佢都幾有領導嗰個風範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個自我意識咧就會覺得，我係有能力嘅，即係佢咧都要叻嘅。其實某個程度上，佢係同埋咧，佢做事比較果斷啊。即係我哋頭先講話啊，上一集講到六號仔比較優柔寡斷啲，相對地啦、但係八號仔咧絕對唔會發生喺身上嘅，佢咧係好知道自己想要啲乜。 然後咧，話二就二啦。 是啦，咁佢就会好容易呢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啦，同埋佢好果断之外呢，同埋佢都好鍾意挑战，好似天生嘅领导者咁样。同埋佢个人呢都几有正义感啊，所以呢佢都会保护弱者嘅个情况。咁但因为佢咁样呢亦都有机会呢，即係佢个控制又会比较强少少， 容易得罪人喎、 是啊，所以家长就要教到佢，即係佢要收敛佢个脾气，唔好咁冲动咯。即係你可以好正义帮人哋出头，但你都要留意返你个表达个方式，即係唔好太冲动同埋太主观咯。即係爆仔有少少呢个情况。咁、但某个程度上佢都系好好嘅优点，就系真系一个好有果断啦，好有挑战，即系中意挑战啦，试新嘢嘅。咁、所以呢佢系啦，咁所以佢嘅人际关系呢有啲人都会几中意佢嘅，因为佢有正义感啊。 OK， 咁系啦，人缘都好嘅。咁但当然有啲人唔中意佢呢类型嘅，即系觉得你霸霸道道嘅，咁可能就唔会同佢做到朋友。 或者有啲人已经忌财，咪唔中意佢咯，觉得佢呢啲人就太叻啦，我啊唔想同你做朋友啊，唔知啊，呢个世界好多系噶嘛，系咪？好啦，嗱，做一种嗱，如果你话leader 型嘅，咁可能即系容易啲，就系譬如令到人譬如嘈交啊，因为意见多嘛，系咪？有冇啲咧天生出嚟都系？ 林志志嘅，咩都系 yes man 咁样。遇到呢啲咁嘅 yes man 嘅小朋友，我哋又应该点处理？有冇呢一啲嘅小朋友咧？ 有啊，九号仔就其实就讲紧好和平型啊，佢个人咧真系好 peaceful 嘅，即系咧佢系即系，所以佢个自我意识就系好脾气啊，即系你真系好少见九号仔会发脾气，唔系代表佢冇，不过佢个人咧就冇乜所谓，所以佢好包容性好强啊，与世无争啊，即系最唔中意同你拗啊。咁所以你话同八号仔真系好大分别，八号仔就好强个感觉，但九号仔咧就好似好柔弱，我称之为好温柔啦，其实系。咁所以咧佢好多时未必会表达自己意见啊，同埋九号仔咧相对。佢嘅行动力系慢啲嘅，因为佢个人淡淡定定、悠悠闲闲嗰啲咧，唔中意有人有压力啊嘛，即系唔会蹦蹦蹦咁去冲线啊，去做一啲嘢。咁同埋咧，佢对人对自己咧，即系我哋用一个字形容就得噶啦，气气地， 气 啊，或者好佛系嗰啲咧，其实就有少少似咧九号仔嘅严格咁样咯。所以俾人个感觉，哇，你好似冇乜要求啊，不思进取。咁但系其实咧，你谂翻呢种咁和平性格嘅小朋友咧，其实个人际关系都好好，因为个个人。都中意佢啊！佢觉得同佢相处冇乜压力啊，即系冇乜杀伤性嘅。咁都同埋佢好好咧，系作为一个中间嗰、那个群体个协调者啊。其实系九号仔系。 嗯，咁啊有九种唔同性格嘅小朋友咧，咁啊家长都有唔同嘅方法咧，可以参考下 Rainbow 嘅意见啦。可以点样应对？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啊！ 系啊，不过我都想补充少少咧，就系、是、对九号仔小朋友咧，因为咁柔和啦，成日都会即系有少少似二号嘅，其实都有。不过咧，佢就我哋教到小朋友九号仔嘅时候咧，家长咧要鼓励佢表达自己意见啊。 嗯， 即系埋八号仔就唔使啦，佢自己都已经讲晒出嚟啦嘛。 嗯、 反而八号仔你就要教佢尊重其他人意见，九号仔咧你就要鼓励佢多少少啊，同埋咧唔好咁怕冲突啊，同埋留意翻自己情感啊，制定翻。个目标比较好仔咯，因为九号仔头先咁讲比较 hea 啲啦，系咪？即系比较咁所以咧，我哋家长就要留意呢几方面啦。 系，咁啊，始终都系冇一个小朋友系完美噶嘛，系咪？ 系啊，所以唔知道有冇睇过咧？小白有本故事书都好好睇 啊，叫咩？ 完美小孩， 完美小孩冇留意过系点样噶？ 系啊，大家家长你真系可以翻去咧去图书馆借一借。其实咧就讲到咧一对父母咧就去咗一个超级市场咧就买，佢哋好想要个小朋友，咁就买个小朋友翻屋企去养啦。咁就话啊，我有冇一个完美小孩咁样？咁啊经理就话啊，你真系好好彩，你仲有一个咁样，最后一个咁样。 你一讲呢个故事嘅内容，我就记得我系有睇过啦。 系咪啊？咁然后就话哦，好啦，买翻去啦。咁呢个完美小孩真系好完美嘅、哦，即系包括咩咧？唔需要家长操心啦，譬如食饭咁啊，自己食啦，然后自己上床瞓觉啦。即系基本上咧，一般家长好头痛嗰啲问题咧，都唔会发生呢个完美小孩。 大人咁嘅款啊，总之就 系啦。咁好开心啊！点知有一日就有少少嘅唔完美出现咗啦。 系咩咧？系咩咧？ 系啦，咁唔知点解咧，有一日咧就原来呢个完美小孩咧，佢忘记咗咧，佢翻学咧系唔系着便服，要着校服。咁啊，于是乎即系仲要打扮成一个小蜜蜂咁啊，一入到去门口，咦，点解个个都着紧校服嘅？原来嗰日仲要影班相 ，OK， 咁好尴尬，啲人又笑佢啦。咁然后爸爸妈妈就系接佢啦，即系爸爸妈妈就觉得哇，点解呢啲事都可以发生嘅？就觉得呢个小朋友就点样啦，唔完美啦。咁、于是乎，你估佢会点样啦、 啊？ 就将呢个小朋友系啦，想退货。 退货啊！ 哎呀，翻翻去嗰间铺头话，我呢个小朋友唔完美、哦，咁样要退货。咁后来咧，个经理就问呢个完美先话，其实你有啲咩谂法咧？咁啊，小朋友就话，其实我都可唔可以要一个完美嘅父母咧？其实几大反思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要求自己小朋友完美，但 系 有冇谂过，其实自己都唔系一个完美嘅父母咧？咁其实都唔合理啦，呢、這个要求系咪？咁嗱，无论点都好啦，其实我哋透过头先我哋几集嘅分享咧，其实我都好想家长咧有几部曲要知。首先咧就系要觉察啦，即系 awareness 自己嘅自己同小朋友嘅性格啦。咁、继而我觉得好重要就要了解嘅，了解对方咧优点缺点咧，自己都系啦。同埋即系要接纳，同埋最后咧系点样协调到啊？即系有时都系冇一个性格完美噶嘛。咁点样去令到自己提升自己咧，成就他人同埋有个幸福家庭咯？呢个我觉得先系最重要。当我哋学呢啲性格嘅时候，唔系要 label 对方，同埋真系最紧要就系记得。冇最好嘅性格，系啊，做自己 系 最舒服。 其实个个人都一定有缺点嘅，咁有阵时缺陷美都系一种完美啊！我自己又觉得系咪都可以咁阿 Q 啲咁谂啊？系啦、 啊， 好啊，咁啊，多谢 Rainbow 先分享咗好多啊，即系唔同嘅性格咧嘅小朋友，我哋点样有啲好啲嘅方法应对佢哋，同埋咧提醒住我哋啊，其实人啊真系冇完美嘅，成日要求自己小朋友完美，不如谂下自己系咪完美先啦，系咪？好，唔该晒 Rainbow， 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九点廿六分啊 ，Barbie， 我哋一齐请 Cousin 出嚟一齐追踪下三十一啦。 好啊，早晨啊， 早晨， 系早晨啊 ，Cousin， 喂，今日咧追踪三十一啦，三十一有啲咩睇先？ 今日咧就系几号啊？ 今日三十一号啊， 系啦，8月31号啊，今晚咧8点钟咧铿锵集咧就喺呢个有831创伤之后啊，咁啊831太子事件咧发生一周年咧，有两个当日喺太子站受伤嘅伤者咧，咁佢过去一年有啲咩经历，又要面对啲咩种种挑战咧，今晚都嚟睇下嘅。咁另外咧就系讲下啊，你有冇听过裙带路啊？ 冇，系一条路定还是系一样点嘅嘢咧？ 系一条路嚟嘅，咁咧就系话说咧，就喺呢一个赤柱嘅。咁啊，今集咧讲历史咧，就会带大家去赤柱介绍个裙带路。咁我上网睇过，原来好多众说纷纭，有啲话个裙应该系一条裙嘅裙，有啲样下咧就指咗条路出嚟。咁另外咧有一个讲法仲好笑啊。佢裙带路其实系叫做阿裙带路嘅， 哦， 系啦， 即系有一个叫阿裙咁 样，裙姐啊嘛， 啲英国人咧上咗岸咧唔识路啊， 系 嗰个裙咧就系带嗰啲人啊，咁嗰条路咧叫咩名咧？叫做阿裙带路啊，真系啊，你真系咩都有得作噶， 众说纷纭啊， 冇错啦，啊咁啊，跟住咧今晚咧。九点半咧有一个新嘅一齐闯天下，就叫做大红出没注意啊！ 哦， 咁就冇叮当嘅， 有咩红咧？今次 今次系棕红啊，即系棕红咧，大家都见到啦，即系好深口个 V 字嗰只啊，应该系吓。咁佢嘅身高咧就可以系2.5米嘅，劲过你 NBA 球员啦， 真系啊，劲！ 咁啊体重咧有550公斤，你唔好见佢顿顿地会跑上嚟咧，即系人系唔够佢跑嘅，所以先唯有系扮死。咁今集咧就讲觅食全纪录啊，喺阿拉斯加个海岸嗰度咧，咁冬季结束嘅时候咧，迎接新嘅一年啦。原来啲熊咧系瞓咗几耐咧？ 系 佢冬眠系瞓咗半年嘅。 哦， 系啦。咁第一样嘢起身系咩咧？我唔知佢有冇去厕所啊。不过，不过佢哋搵食咧都几狼噶吓。嗱，又会食草啦、沙草啦，又会掘蚬啦，啊，甚至咁啊食鱼啦，系嘛，肥美嘅三文鱼。甚至乎咧会猎杀咧嗰啲同类嘅幼雏啊，啊，即系佢有啲 B B， 就咁啊唔系 B B 嘅，因为 B B 就冇理由冬眠系出到世嘅，即系可能佢好细啦吓，咁啊即系自己几唔放过肚饿起上嚟。 嗯，咁啊要睇呢个动物啊，睇完动物啊系时候思考下哲学问题啊，我自己最喜欢哲学有冇计倾先咁啊。 嗱，今晚哲学有计倾咧，阿欧，你一即系呢四个字，你一定会好有感觉嘅。 系乜嘢？ 好人 难做啊！ 系啦，系啦，今次咧就会用从呢个儒家哲学咧，理解一下以上嘅问题。究竟好人系咪一定要做，同埋系咪又好难做咧？今晚11点有你听下啦。 嗯，唔该晒 Cousin， 多谢你。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听日展开，截至朝早8点，有大约480,000名市民登记，有啲地方已经爆满。佢话当局冇设下人数目标。但他乐见短短两日就有480,000人成功登记，呼吁已经登记的人士按预约时间到检测中心采样。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计划采集的样本是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过程很快而且不会感到痛楚。鼻腔指的是鼻孔内1至2厘米，并非采用坊间流传的图片所讲要用棒插到很深入的做法。 聂德权话：登记系统运作畅顺，当局有接获投诉，网路上亦都有所谓恶搞嘅做法。系统后台会密切监察，留意有冇异常或者系破坏情况。暂时系统运作正常。佢呼吁市民如实登记，好好使用系统，唔好做违法嘅事。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听日展开，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话，计划缺乏禁足等嘅做法，作用会不大。佢提醒市民，如果病毒嘅测试结果呈阴性，亦都要小心，唔好当自己安全，唔再做预防感染嘅措施。郭家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可以再收紧豁免人士检测同埋检疫安排。安排获豁免人士多接受测试，相信这些人亦都不会介意，以保护家人、朋友或者是同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荣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计划整体是受欢迎，希望有更多市民参与，以找出隐形患者。他说坊间就计划有多种的讲法，例如是采样过程会不会不舒服，检测场地会不会有多人聚集等，希望政府可以作更多的解说。内地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感染。新增的输入病例当中，有6宗是来自上海、天津5宗、福建、山西、浙江、广东、陕西都有个案。内地目前一共有85,048人确诊新型肺炎，4,634人死亡，超过80,000人康复出院。另外，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话，当地由听日起放宽来自内地入境人士的检疫限制，居家隔离时间由原本的14日调整为7日，并必须在居家隔离结束之前接受病毒检测。美国有企业据报计划收购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不过 TikTok 位于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话，相关的交易可能会拖至美国大选之后才可以进行。字节跳动发表声明说，公司将会严格遵守中国商务部和科技部对人工智能技术出售实施的新限制。公司进行有关的交易之前，需要获得中国政府批准才可以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由于中国的审批需时，有关的交易可能会拖至11月的美国大选之后。美国 CNBC 早前报道， TikTok 和微软在短期内会达成出售协议，交易可能定于200亿至300亿美元之间。零售商沃尔玛亦都证实，正是联合微软公司收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同埋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45点，升323点，总成交金额9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5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9点，升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6元，升5.5；小米集团23.4，升9毫；阿里巴巴283.6，升6.6；友邦保险81.25，升6.5；美团点评271.6，升6.4；中国平安84.2，升9毫；吉利汽车16.52，升7.2；中国铁塔1.53，升5仙；比亚迪电子31.4，升1.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8，瑞士法郎0.905，加元1.31，人民币6.86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6点，升433点。港金现价报18,25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8.47美元，卖出1,96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启德隧道啦。咁较早前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出口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车多，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出口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头先讲咗啦，排到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就慢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这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方向西贡，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菲律宾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sa bahay sa iyong day off.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 na umiwas sa lugar na maraming tao at ugaliing lumistansya sa isa't isa. Ang bilang ng tao na maaaring magkakasama sa mga pampublikong lugar ay hinigpitan ng hanggang sa 2 lamang. Kung ang isang tao ay nakikisama ng mahigit pa sa 2 tao habang ang regulasyon ay patuloy na ipinatutupad, maaaring patawan ng nakatakdang multa na $2,000 o hanggang $25,000 at pagkakakulong ng hanggang 6 months.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Ken， 作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大家避免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各位医护人员加油，我哋一齐战胜疫情。除口罩，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9:40，早晨 ，Bobby， 早晨啊，哦， 请埋彭爷出嚟一齐享乐下先。早晨，彭爷， 早晨， 好。啊，今朝诶，边一位啊带俾我哋享乐啊？ 是我啊 ，Bobby， 系啊，都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咧，有啲乜嘢方法咧可以俾阿小朋友自己喺屋企咧，喺学习之中享乐啊 好似由年头到依家都系咁。 系啊，因为实在都几好啊，因为咧好多人咧都会私信问我哋咧，即系诶到底呢啲嘢系真系点样运作咧咁。咁所以我觉得诶、原来都有好多家长都好有兴趣，咁啊继续分享一下啦。因为最近都添置咗一啲教学模式嘅玩具。 具。其实而家咧有好多唔同嘅玩具咧，都系本身咧就已经有一个教育嘅成分喺度噶啦。咁亦都可能因为更加系疫情期间咧，嗰啲嘅玩具生产商咧，嗰啲头脑都开始梗系要谂下有冇啲可以俾小朋友自己消磨时间咧，又可以令到啲家长咧愿意花费买翻啲 me time， 即系因为佢自己可以搞掂啊嘛，就越出越多呢一类咁样嘅教学玩具啦。 系， 即系而家直情系有一条路系净诶摆住教学玩具咁样咯，以前就唔会咁分噶嘛。 以前唔係，以前咧都有一類咁樣嘅，不過就唔係叫做呢個咩教育玩具啊，教學玩具， 教學玩具， 邊係咁叫？但係咧會記得嗰種叫法咧叫益智遊戲， 係啊，益智啊， 但係嗰個遊戲類多咯。 不過咧就係叫做要思考一下，又或者係可能要計下數啊，要考一下腦筋啊咁樣，嗰啲叫益。自由戏 都系嘅，但系咧，我而家讲紧呢一类咧，就似系咩咧？因为譬如有啲嘅低班啲嘅同学仔啦，譬如可能幼稚园啊，或者系啲初小阶段咧，其实本身学校咧，如果要翻学嘅话咧，上堂咧，而家就唔兴话净系对住个黑板听老师单方面咁样即系填鸭式讲解噶嘛，而家咧就兴俾佢哋有啲小组活动嘅。咁咧，由于啲学校咪好中意咩 STEM 咁样嘅，咁有啲咧就会叫佢自制一个嗰啲教学。模式的平板、有些学校就会用了那个 STEM 的模式，本身已经有一些所谓的教学玩具了，真的是玩具来的，即是它不是只是拿来教学完的 concept 就没有的，它真的有一些趣味的性质的。现在呢我讲的那些教学玩具呢就是拿了学校里面用的那些教具、即是直接是老师课堂本身用的那些玩具呢，因为坊间比较少一些的，以前真的 现在坊间有得买了， 对，现在只是坊间有得买了、可能你以前细个见到老师教你睇钟咧，咪有个好大嘅钟啊，嗰啲你屋企唔会买噶嘛，平时 五万六色噶嘛嗰个钟， 嗰啲好多又砌啲嘢上去啊，又贴啲嘢上去，咁而家就多咗好多呢一类型嘅咁样嘅用具咧，就市面上系出售嘅。 系， 咁今朝早咧，我就想讲我最近屋企咧就添置咗一个新嘢。 系， 咁因为咧屋企咧自己要教咧，其实都几吃力嘅，我觉得个小朋友成日都觉得好闷啦。咁你如果每一次都系用同一个方法去教。佢咧，咁我都觉得佢都可能会觉得冇乜趣味嘅。 系， 咁 要求咁高嘅芭比， 吓系啊， 因为佢 教佢都要有一个咧全新嘅体验。 系 啊，我真系个个礼拜都绞尽脑汁去令到佢中意学习啊！哇，万一佢唔中意就大件事啦。 呢个就系教育工作者嘅执着啦。 系啊，有呢个执着啊。系啊，我最近买咗样嘢咧，我觉得对于我嚟讲咧都系受用嘅、因为咧我哋大个咗之后咧喺计数方面咧，你有几好会真系自己心算。 系 计数机啊， 系咯，我都系，我其实用咗好多年计数机噶啦。咁咧，但系咧，最近咧就开始想教小朋友就系计数啦。当然佢系啲简单嘅算术啦。咁但系我讲紧呢样嘢咧，就叫做数字天平。咁、所谓 天平 系啦，天平咧就即系左右两边有两个 秤 啦，系啦。咁嗱，点解我话呢一个系可以 buy 到一啲 me time 咧？即系自己家长有啲时间咧，就系因为咧，佢其实咧个运作模式就系咁嘅。嗱，佢有好多种款式啦，当然吓。咁我自己买嗰个咧就系一只马骝嚟嘅。 马骝。 咁马骝就有两只手啦，左手同右手啦。咁其他咧就会有啲配件系啲香蕉嚟嘅。咁嗰个香蕉咧，譬如一只蕉、两只蕉、三只蕉，去到十只蕉咁样啦。咁佢就有晒香蕉嘅图案嘅。譬如佢一只蕉咧，真系好。好细嚿嘅啫，就写住个一字咁样啦。咁十只蕉咧就真系成梳咁样嘅，真系有十只蕉个样嘅。咁啊写住个十字咁样啦。咁好啦，佢个运作模式咧就好简单嘅啫。嗱，如果你家长同佢一齐玩咧，你又可以教佢哦。你先将一只蕉挂喺佢嘅即系个马骝玩具嘅左手，系啦。咁然后你又挂翻一只蕉喺嗰个马骝玩具嘅右手， 系咁就平衡咗啦个天平。 系啦，嗱咁即系教到佢，其实咧左边同右边平衡嘅话咧，咁即系左边同右边个数字系一样啦。咁所以咧、就系呢件事就系正确噶啦，咁样。咁随之而嚟咧， 应该好快玩完噶啫，点可能买到 me time 咧？ 梗系唔会啦，因为咧你如果我你一至十咁样啦，咁你个小朋友要将佢由一加二、一加三、一加四加到话即系十加十咁样啊，咁佢已经有排称啦嘛，逐次。咁从中咧，佢就可以学识咗呢一个加数同埋减数啦。因为其实咧个答案咧，嗰只马骝已经会话俾佢听，因为佢一定要两边平衡，个答案先系啱。 啊嘛。咁、哦、家長連對答案都可以慳翻。 咁使唔使家長咧？首先就喺左手或者右手就先出題。咁然之後小朋友就啊，究竟要加幾多隻香蕉先至可以平衡到呢隻星星咧？幾多隻手咧？咁即係加數係咪？ 呢一個咧就係其中一個玩法啦。咁其中另外一啲玩法咧，我就由得我個女兒自己砌咯。因为咧，佢嗰个嘅左手右手咧，都可以挂到好多配件嘅、嗯，即系佢每一个数目字都有几个配件啦。佢、嗯、就自己砌，咁佢知道自己砌紧乜嘢啦。当然，咁佢就要用方法令到另一边咧都平衡得到。咁其实咧，佢都真系需要动脑筋嘅，因为你左边用咗个配件，你右边可能冇咗嗰啲数目字噶啦嘛。咁、嗯、你譬如、左边系四加五，系本身系九啦。咁你右手边已经冇咗个四字同冇咗个五字咯。咁你就要谂其他个数字去令到佢咧。可以平衡翻啦，咁所以我自己咧、最初系有教佢嗰个玩法咧，都有出下题目嘅。诶、譬如我摆个十咁样，你自己砌啲数字，另一只手平衡翻啦。咁、但系另外一啲玩法咧，就系、佢自己可以用佢嘅方法，总之令到佢两只手要平衡啦。咁、就可以自学咯。 阿芭比啊，我有啲咧想象唔到，究竟佢系嗰啲香蕉系图案系一块纸平面嘅，定系一个立体嘅公仔一条蕉或者一梳蕉，定系点样嘅咧？我想象唔到。 嗱，佢系一个平面嘅胶嚟嘅，即系当一个胶玩具，就有一个小小嘅窿喺上高咧，就俾佢挂喺个马骝嗰个手臂嗰度啦。咁咧、其实佢都系有图案嘅，即系譬如一只。蕉佢真系画咗一只蕉嘅图案，同埋咧佢系真系窄身啲嘅，即系一个香蕉型咁样啦。咁如果十只蕉咧，佢真系画晒成梳蕉，就 是、 一个阔啲嘅大块啲嘅胶片，亦都系画咗十只蕉嘅图案，同埋写咗个十字。 个重量真系会唔 balance 嘅，即系多啲就会多啲，即系两边要真系对称。譬如两只蕉，左手两只，右手两只先会平衡到。 系啦，因为其实佢咧系设计到个重量咧系同佢嗰个数值咧系成正比嘅、啊，即系数字越大。就越重嘅，所以佢就做到呢一个需要个小朋友自己动脑筋去平衡翻个重量嘅方法咯。 喂，咁以用家嚟讲啦，以你个女女为例啦，咁佢玩嘅时候，佢真系好吸引到佢啊？定还是三分钟热度啊？定系点咧？ 佢系好吸引到佢嘅，因为咧，其实佢本身系唔中意计数噶，佢平时咧冇乜耐性，因为咧，我哋如果教佢咧，最简单，你细个都系啦，数手指啊嘛，咁咧数得两数就觉得好烦噶嘛， 就数埋脚趾咯， 系啦，因为唔够数啦，开始去到，咁但系咧，佢自己嗰日咧系坐咗成个钟头咧，就喺度称嗰啲香蕉嘅。咁然之後咧，佢又真係啲加數，我覺得叻咗，可以加到二十以內咯。 哇！ 咁我覺得係 work 嘅呢一個方法。 係咁啊，所以就同我哋 邊啲地方可以買到啊？你話因為係教學用噶嘛？ 而家咧香港一啲玩具店都已經開始有噶啦，咁所以都唔難揾嘅。 系咁大家可以試下啊，開拓下 揾下 呢個領域啦，因為啊都。即系留喺屋企在家抗疫咧，即系特别系即系啲爹哋妈咪 开学啦嘛，听日 系啦，开学啦， 要好忙噶，开学 系要拥抱翻啲教学嘢啊！之前可能有啲家长都啊，如果有天台嘅啊，放个水泡或者放嗰啲水池俾啲僆仔喺度游下游下，依家冇得游噶啦，收晒嗰啲 系啊，要修心养性啊， 系 啊，通常都系咁啊吓，咁啊迎接开学嘅一天啦，咁啊唔该晒芭比嘅分享啦，唔该晒彭爷，亦都 thank you 好。 忽冷忽暖，忽已再升温，一涨一退，一人纵星沉，与海险悬，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阴光，途再些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四箭让我水错顾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从没再大开，怎会有权避开，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 好似见着那些笑口，仍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雨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起永难同信章，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倾盼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中，沉没在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情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雨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上水面成蒸汽，尽化烟，飘浪在深海下有其用处，必胜自绝心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挂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真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我 特别喜欢一些咧钢琴背景的音乐吓，为你送上呢一首嚟自陈卓妍的新作，叫做《晴乐》。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的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不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的晨光 Morning Call。 我变。我变 变啲咩出嚟？ 变走咗阿 O 哦， 你点估到呢？ 你又变啊！我都记得你识变嘢噶， 变翻白元浩小白出嚟啦吓，同埋我哋嘅听众又变佢出嚟先嘅。罗罗早晨， 早晨， 早晨啊，罗罗系啊，嗱，约咗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啦，有啲乜嘢嘅点唱咧？想喺呢度咧，藉住晨光第一线同你嘅亲朋好友讲嘅咧。 是啊，想点唱俾我妈妈听，同埋我个儿孙女，因为佢咧妈妈就八月二十八号生日，咁儿孙女就八月十二号生日， 两个都过咗啦。 系啊， 系咁、啊、有冇庆祝啊？同两位同妈妈或者同儿孙女？ 哦，因为儿孙女喺澳洲，咁妈妈就喺香港，咁就系啦。佢、啊、之前八月廿八号讲话，即系有啲唔系好开心，因为咧。就不可以大家一起慶祝、 哦、即是不可以一大班人出去慶祝啦。 是啦，變了媽媽都好像去了澳洲那樣，只能夠透過網上面慶祝是吧？ 是的，都是、 啊、嗯，但是不要緊的，媽媽是接收到大家對她的關懷、嗯、是不是？你又還記得她的生日、嗯、你又還會就跟她、透過這個視像面對面都說她生日快樂、啊、是 的，然後今天去到三十一號都還打電話來點唱、啊、 差的是什麼呢？就是一起切蛋糕那一下而已、嗯啊、那不要緊， 你可以安排個蛋糕給媽媽切的嘛，其實應該 是的，咁祝佢哋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嗯， 咁仲有我，系啊，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记得我咧，因为我曾经打过嚟咯。 嗯， 咁就我曾经同小白同埋阿彭爷爷讲话， 听你哋嘅节目，我好开心，同埋系我唯一嘅娱乐啊！我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 娱乐咧就有好多嘅嗱、不过咧你中意听晨光第一线咧，我又好多谢你喎、 啊， 因为我哋做节目咧、都希望咧听众听完之后咧又开心啦，系、咪？咁啊个人咧又精精神神啦、又有啲嘢落下袋啊咁样吓，呢样嘢好紧要噶嘛，系咪先？嗱、咁你又要应承我、啊，你又继续听晨光第一线之余咧、啊，除咗听晨光第一线，仲有好多开心嘢，你都要多啲参与，得唔得？得唔得？ 系 啦，因为我只眼有事，我之前同你哋讲过、 我记得系、所以就很 努力我唔好意思啊，成日打嚟点唱，好似阻咗人哋点唱嘅机会咁样。 哦，咁有阵时大家机会均等嘅， 系啊，同埋都系一种缘分嚟嘅， 缘分冇错啦。你又讲得好啱啊，嘉怡系啦。咁啊，今日朝头早你揾咗一首嘅歌曲同我哋听众一齐听一下，系咪啊？系边只啊？ 系啊，点俾除咗我妈妈同埋我屋企人之外就。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咯， 系好多谢你嘅点唱啊，啰啰呢一只咧就系嚟自刘德华嘅《我知道》，多谢你嘅点唱， 拜 拜， 拜拜， 拜拜，拜拜。 从不哼惯声的做，你的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忐忑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显得骄傲，那种光辉应该得到，共我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疲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 医护人员咧好努力，好多嘅香港人咧抗疫都疲劳啦。但系咧，我哋都一定咧会等到呢个曙光嘅。 冇错，大家一定要继续紧守岗位，同埋坚持抗疫防疫啊！ 系啦，咁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每日都会陪住你。听日再见，拜拜。